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外电引述消息指，20国集团已经准备在希腊选举后采取行动，稳定金融市场，利好了投资的气氛。道指和标普500指数收市都升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51点，升15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6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29点，升14点。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神舟9号飞船最快听日升空，发射系统今日会加注推进剂，预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日会正式公布航天员的名单。较为瞩目的是中国首位的女航天员和两位在飞的航天员景海鹏和聂海胜，他们分别是首选梯队和后备梯队排名首位的航天员。两人分别执行过神七和神六的航天员任务，在今次航天任务其中一人会肩负手动交会对接任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昨日同北京飞行控制中心曾经进行发射前全区的联合演练。国家质检总局通报，伊利集团部分产品批次的婴幼儿配方奶粉水银含量异常，需要紧急回收部分的奶粉产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国令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在清晨的5:51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C 组第二轮的赛事，卫冕的西班牙4-0大胜爱尔兰，令爱尔兰提前出局。同组另一场的赛事，意大利上半场先入一球，但被克罗地亚在下半场尾段追平，两队赛和1-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家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哇，有好团购又有平嘢买啦。老行家即食芦荟十支加送30蚊现金券3张，原价360蚊，团购价234。永安旅游7月1日朱咪咪开心大派对番禺美食纯玩两天团，原价999蚊，团购价759。美国康宁餐具9件套装，原价1270蚊，团购价499蚊。等我即刻 click 上 Yahoo 团购买嘢先。老细，你买唔买啊？等我帮你订埋啊。 有间公司第一次帮衬我哋，就订几百件货。 间公司有冇喺政府注册噶？ 放心啦，公司注册处有个专俾智能手机用嘅查册网站，我喺嗰度查到间公司嘅名同基本资料。 呢个服务对中小企好有用噃。 请登入 www.mobile-cr.gov.hk 亲身体验下啦。手机查册方便营商。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老子学说有所谓正言若反，用若反的方式去讲那些不可说的正言，所以了解老子哲学之前，先要了解老子用来表达常道的言语模式，掌握老子若反的正言，我们对于老子的哲学先可以有个基本的概念，不至于迷陷于可道和不可道的诡辩之中。任志刚老子上身，一声惊雷，拉着联系汇率这个香港金融死穴，吓死梁振英，吓死陈德霖。特区政府还有两个星期就换届了，这个敏感时刻，任志刚突然提出是时候检讨联系制度，港元可以放弃美金和人民币挂钩，或者卸任后提下都有罪。今日身份不同，讲的金融禁忌，任总做金管局总裁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掂得。董建华、梁锦松卸任后提下都有罪，今日身份不同，竟然打着红旗反红旗，由他来建议联系脱欧。任总用的是老子正言若反的言语艺术，港币和人民币挂钩是废话，人民币未能够自由浮动，根本不能够做鸟。当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成为世界强币，港币就根本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香港回归，人民币又是世界最强的货币时候，港币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还挂什么鬼钩？阿拉斯加不用美金，还用什么本地货币呢？任总一番经世之言，主要讲给梁振英和他的财金官员听，什么都可以大有为，就是这个联系汇率不碰得。人民币走出世界，到了关键时刻，这个时候梁振英的妄动会累埋中央。老子《道德经》第78章：柔之性刚，弱之性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是以圣人云：爱国之寇，是为社稷主；爱国之不强，是为天下往。正言若反。任志刚对新一届特区政府苦口婆心，他又知道梁振英的脾气，讲了脱欧他就一定不会脱，这个才是他的目的，正言若反嘛。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做好呢份工，其实就系我会做呢份好工。 审计处处长唔系话要惩罚任何官员， 民主党派加入政府根本系有辱无荣。 呢个系卖党求荣嘅做法嚟，完全要同佢划清界线。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这个世界呢有样嘢叫做呢真理必胜，正义长存。 哇，你突然间变咗余增， 你赢咗啦咩你？ 啊，我咪讲我啊，讲真理，讲真理，我咪讲我，我唔代表，我唔代表真理，我唔代表真理，讲清楚先，我完全唔代表真理。啊！但系正义长存， 嗱 好简单，李旺阳事件，你咪睇到咯。啊，喺香港市民，即系香港已经好鹌鹑噶啦。啊，个压力之下咧，啊，我哋祖国都要认真对付。啊，你而家呢个 对付对待呢件事， 对待咯，咁啊对付对待得啦，唔使抽脚呢啲嘢就，亦都系对付，亦都系对待，亦都系应对。你可以讲一万个字出嚟，亦都系处理。你想讲咩？林毓华嗱，个问题就系话咧， 我想讲嘅就香港有个人咧， 先有 就急市民所急嗰个就好慢啊， 嗰个就因为佢便秘啊， 系嘛， 佢便秘 哦，咁样 啊，佢食泻药噶啦，嗰、那个 唔系啊，佢唔整牌， 嗰个食泻药噶，嗰、那个一定要食牛鼠忌器。咁你之后喂见到老乐 系 啊，后有李兆光， 嗯， 跟住曾荫权，跟住李光出埋声。咁我问你啦，佢都出唔到声啊，佢都出唔到声，佢都讲唔到嘢，因为佢唔可以打到昨日的我嘛。嗱，呢个人又证明佢小气兼要面子。嗱，一啲咁大是大非问题，既然嗱你之前就投鼠忌器，咁你之后喂见到老细出咗声啦，老细唔系曾荫权啦，曾荫权出嚟啊，嗰一个叫李刚啊。 嗰、那個叫李剛，李剛代表老細出聲噶嘛？ 真正嘅原因咧， 唔係嗰個代表老細出聲噶嘛？嗰、那個係香港發言人，你咪中央政府駐港發言人啊嘛？呢個係咁，老細出咗聲啦，佢又唔去即刻撲出嚟啦，證明佢政治智慧都唔夠噶。 唔係、啊，我都話俾你聽，前日同共產黨食飯咧， 你成日同共產黨食飯，我好驚你。 我話咧料俾你聽，我話點解咧？ 即係全靠你又， 你唔搞掂呢單嘢，因為。喂，胡锦涛今次落嚟 又全靠你， 你有事， 条仔真系巴闭啊！ 唔系全靠我，即系我只系端个信息话俾你听，我话你老细一定有事，点解咧？嗱，如果长毛个你容易搞啊，今日长毛可能会坐监，而家长毛唔使坐监啊， 唔使坐啊， 但系到 时嗰啲 咁啊，六月三十号典礼有廿几个泛民喺度，当场啊！即系抗议你或者咩，你又冇晒瘾啦，系咪先啦？你唔降火呢单嘢好大镬噶嘛？ 唔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我讲紧唔好理共产党做乜啦，我识啦，你成日同共产党食饭，我冇机会啊。 呢个最主要原因嚟噶。 我即系我讲 转调， 我即系我唔系讲原因，我讲后果啫。而家你讲前因，我讲后果啊嘛。你有咗前因之后，李光咪出声咯。咁我而家分析紧就李光出咗声，而梁振英仍然唔够胆畅所欲言啊，就证明呢个人都唔系政客。啊！即系我一路都以为佢系一个超级政客，而家证明咧，起码咧啊，扣咗一半啊！即系喺呢件事，佢仲系咧为咗自己嘅面子，嗱、啊，佢专搞面子工程嘅，佢都系讲我感受到咩？我同香港人嘅感受一样， 但系咩感受先得？ 咩感受先得？香港人有一百种感受嗱，有个香港人叫高永文，佢有唔同嘅感受噶，佢病人紧要啲，佢又唔知道李旺阳系咩东西。硬言逆耳啦，我哋就想提醒你，早一年问我，我就好舒服，讲得咩叫舒服啊？死人会讲舒服、啊、你而家问我，我就唔识讲啦。嗱，呢啲香港人咧，你讲你黐埋嗰班香港人，抑或系大多数香港人咧？嗱，你嘅问题就系、是，即、就、系、是、你分析咗梁振英嘅性格，咪即系我哋真系忠言逆耳啦。我哋就想提醒佢，因为佢未来我哋五年啊，起码即系个有五年。啊！要挨佢噶嘛？ 冇啊！唔使你唔使担心，冇五年。 我知你准备讲呢句，即系我起码表面上。 唔系啊？点解咧？我一发现咧，原来阿梁振英真系好鬼惨啊！中央做所有嘅嘢咧，系冇通知。 因为冇线啊嘛。 冇通知。 嗰日李鹏飞就喺度讲啦，佢话查咗好耐噶啦。嗱，咁李鹏飞信佢有啲料啊，咁多年四朝元老啊，即系左右逢源。嗯啊！佢一定有啲料噶嘛？佢话查嚟查去，佢哋嗰班人啊，即系讲建制派中人或者老旧， 即系盲头乌蝇嚟咧，即系 话梁振英喺北京系冇后台噶。 唔系嗱，点解即系我有个证据证明咧？即系点解阿梁振英完全中央做啲乜嘢，佢唔知道。 不呢、這个呢、這个唔好岔开开啦，不知我而家分析紧梁振英嘅性格， 有关系嘅同呢个。 我分析紧佢性格先，哦 okay、即系佢死要面嘅性格会害死佢噶。嗱、哦，你既然曾荫权扑咗出嚟啊，你可以唔理佢，因为曾荫权系。没路啦，啱唔啱啊？而家大家都当佢冇到噶啦。咁但系李光出咗声，而李光系你老细嚟噶嘛？今次上位系全靠中联办啫嘛。 系啊。 咁你老细都出咗声，你点解唔出嚟就话嗱？起码你讲翻啲人话都唔敢讲，都系咧，都系以我咁，你就俾人睇到你个耳仔底啊嘛。嗱，呢个就我分析嘅，咁你嘅分析好简单，你就认为佢咧乜都唔知嘅，乌下乌下嘅，北京做乜都唔知嘅。 唔系啊，佢而家好大件事，点解佢就唔快啲转调咧？佢累死老细，点解咧？因为啲泛民啊，或者普罗民众咧，就因为呢一个梁振英唔明确转态咧，咁咪继续啊胡锦涛落嚟嗰阵时，送咗大礼都冇用嘅，继续抗议，继续令到呢、這个即系主席咧，即系。 不，你对嗰啲泛民又好似。 唔系就系泛民 有啲期望喎、啊，你 冇期望、啊， 你对啲廿三条友有 期望啊？唔关嗰廿三条友事嘅，中央民众啊嘛，大佬啊，系咪先 啊？你讲群众 OK， 你话 群众俾到压力佢噶嘛？ 你话嗰班友啫，唔使靠班友啦。 当日即系如果呢个会展即系出边有几万群众包围住，咁嗰啲即系泛民又会识做要做戏嘅啦，系咪先？ 我哋警务处长一定识得划嗰啲示威区，系令到领导人咧 担心噶啦， 捉唔到、睇唔到、听唔到， 唔使担心、啊。你根本冇机会俾胡锦涛，当佢留喺香港嘅时候睇到任何嘢。佢翻咗去深圳，可能睇到嘢。 唔系咁，你上昼即系 呢个加冕嘅时候，咁你泛民有得出席咁立法会议员？ 佢哋我就话你唔好对呢班人有期望，我对呢班人冇期望。第一， 即系唔够胆啊！ 系啦，所以嗱，阿娇仔，你对呢班人有期望？ 我对冇期望，我哋系俾压力佢啫。 嗱，有点解你用加冕呢个动词咁得意嘅？ 喂，咁佢唔系登基唔 加 冕 啊？ 加咩面啊？呢、這个呢、這个靓嚟嘅啫，边个加咁而领导点会同佢加冕啊？ 帝啊，形式上要嘅，形式上要土皇 唔系咁用噶系嘛？ 土皇帝，喂，阿娇仔嘅意思即系呢个系土皇帝。 呢、 這个叫做咧，你都睇到佢最近做嘅嘢咧，就未登天子位先自杀人刀。不过有个问题，佢好大镬。嗱，而家咧，本来我认为梁振英咧，百年难得一见嘅政客，香港好少政客嘅。曾荫权之所以失败咧，就因为佢唔系一个政客。咁我以为今次咧，终于揾到个政客咧，呢、這个叫梁振英。我发现佢原来都系九流，都系九流，因为太要面啊。逢一个太要面嘅政客咧。就唔系政客，政客系冇面嘅，政客咧系完全冇廉耻嘅。今日可以揽住做老友，听日一刀捅落你度，啊呢啲叫政客， 即系识得变脸先得 啊！要识咧，冯伟光嗰啲咧就有政客嘅本质，不过就冇政客嘅能力。OK， 嗱、啊，佢本质有， 即系应该系佢做特首， 唔系佢本质有，佢冇能力啊嘛。啊，梁振英有能力，而家发现佢本质咧唔够嘛。曾荫权有能力，但系根本完全冇政客嘅 DNA 咩 DNA 啊嘛。 咁其实你即系俾翻个 credit 佢，即系良知未泯，即系咁讲。 咁呢个唔使讲啦。嗱，但系有个人，香港而家第一政客，而家咧就系叫做林郑月娥。 哇，呢个犀利！ 哇，呢个真系犀利啊！叹为观止啊！你直情系 textbook 嚟噶，将来啦，阿林毓华你教书咧，呢个真系 textbook 嚟噶。呢、这个完全系教材，呢、这个系心战教材嚟噶。嗱，第一佢嗰种手法好叻噶。嗱，你睇到佢处理西九啊，唔好讲以前，再讲前啲啦。啊，佢次次都揾个沙包嘅，揾个替死鬼啊，揾人嚟抽水噶啦。之前就抽啊唐英年水，啊，跟住咧就喐你班友。嗱，好简单嘅，佢最叻嘅引起社会分化。呢、这个咧就熟读《蒙语录》噶。嗱，我真系对佢。熟悉，即系我对苏联你几日我读《蒙语录》噶嘛，佢完全活学活用《蒙语录》啊！ 据我所知，佢老公好似以前喺读书嗰阵时候都系啲无派嘅， 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你明唔明啊？嗱，佢永远都系团结大多数，打击少数嘅，引起阶级矛盾嘅。嗱，你系睇全剑事件知啦，就请你班有钱佬，连特首喐埋，名人个个喐你，嗱咁啊将你拉咗去对立咧，同啲群众 阶级， 跟住咧就揾新界佬出嚟开刀。又制造另外一个阶级斗争，去到西九，佢知道呢单嘢好难过骨嘅。嗱，第一佢先 PM 先，打又识又识打桥牌，先玩 PM 铺。点样 PM 咧？一早你嗰个咩委员会顾职会未开会咧？ 哦，你唔系讲西九，你 唔系 讲 西九，系讲西左， 西左， 政府西左，你搞错，政府西左， 我睇下你喐华醒啊嘛！ 我听咗三次，我咦？ 系啊，我都 系咯，提醒下我咧，你好似我已经封咗你林毓华由呢个曼打罗升为监听啊！啊，你而家想做监听？ 系讲西左， 唉，真系。 终于即系听咗三次先纠正我，即系整完你都系瞌眼瞓。而家七四七啦， 七四七， 七四 七四八啦，而家 啊严格嚟讲叫香西，即系香港西面，政府中部嘅西面。 嗱，佢咧就喝住呢个古迹会，呢、这个古迹会咧跟住未未开会未评分，佢已经话我拆硬呢个西九噶啦。啊！拆硬佢噶啦，跟住就 唔系西九啊，西座 啊，西座啊，今次呢个成咗啦，啊呢、這个可以做监听啊，呢个七八点前监听，你要八点后监听 ，OK？ 我十点后先讲嘢，嗱好简单嘅啫，你个西座嗱、啊、就话跟住咧喺到立法会就话咧，喂呢啲咁嘅保育系幅地嘅啫，唔系保嗰座 building 嘅。咁保咩？保幅地，我未听过地，你嗰湿地啊？而家讲环保啊，保幅地。跟住最好笑，我个例子最好噶啦，福禄寿嗰度三座嘢就叫福禄寿啊，东座福，中座就禄，西座就寿。而家将香港人个寿咧打烂去。 佢点解咁怪？即系好少政府啲地系用 BOT。 唔系，我真系再讲 BOT 啦。我话咧就利益输送，一阵先计，我计咗数啦。今朝已经嗱，佢咧就将个福禄寿咧三个本来系个一套。稀世奇珍古董嚟嘅，佢打烂咗个咒，咁打烂咗之后就唔值钱噶啦，唔系都正都有人买嘅，但系喂蚊同牛比啊，即系本来一亿嘅，你打烂咗个咒嗰三件，得翻两件，我话俾你，你卖得100万算你够运， 就咁简单啦。即係佢好叻㗎。咁跟住琴日佢知道来势汹汹啦。古迹会开会前啦，佢已经走出去开记者会。开记者会就讲佢自己过去嗰五年嘅官公职点样巴闭呀，讲话係咁喺面上贴金。跟住最叻佢读最读嗰招系咩呢？问乡下佬开刀。大家都知道唔鍾意乡下佬嘅香港人。点解唔鍾意乡下佬呢？因为佢有特权。 有特权。 有丁权。 有丁权。乜香港人最紧要有瓦遮头嘛。佢个个乡下佬有丁权。拿住个丁权呢，一系就真係埋咗佢100万。啊，而家。 但佢个言论好得人驚过，个言论真系话。 一系呢，咪你听我讲，一系呢就走去起咗之后呢就我嚟炒楼。喂，再加埋啲乡下佬，你知啦，佢哋就比较乡土情啊 ，DNA 仲有咧，即系同啲城市人睇佢哋嗰种讲嘢方式啊，个飞机头啊，嗰啲咁嘅嘢咧，系有少少格格不入嘅。嗱，佢就琴日即刻攋班友嚟开刀，就我就讲丁权， 咪新界听落真系好惨啊！ 一般人嚟讲咧，香港人大部分系拍烂手掌嘅， 咁梗系啦。 咪因为我冇啊嘛， 系啊， 我冇啊嘛，咁再加埋仲有， 但系唔系唔应该拍烂手掌 嘅。嗱，仲有个丁权，咪佢仲有衰嘅乡下佬，仲有一重男轻女啊嘛。佢女又冇丁权㗎嘛，其实就唔关乡下佬事㗎啦。嗱，我要帮乡下佬澄清啊。嗱，我问你，你系乡下佬，我系乡下佬。如果我有七个仔两个女嘅，我咪攞七幅丁地啦。如果得一个仔七个女嘅，大话攞一幅啦。咁但系如果我有七个仔两个女，我都希望攞九幅㗎嘛。冇理由我自己歧视自己，我点解个女唔俾佢？俾咗有咩所谓？阿公嘅政府嗰幅地 嘛，外嫁女 呢个唔系呢个问题啊！嗱，我真系帮乡下佬平反，呢个系基本法嘅问题。呢个系你政府大， 你唔记得当年就系阿陆公卫争啲俾人强奸 呢个呢样嘢嗰时。如果你有呢个男女， 嘛原有方心 如果你唔系，你可以做好啲，不变咧，永远系低系个。 你唔记得当年就系阿陆公卫争啲俾人强奸，就因为 声称啫。 嗱，喂，你话声称强奸 嘅先啦，嗱嗱，即系我讲话点解唔好赖乡下佬咧？乡下佬系人啊，唔好讲乡下佬，我都系个个都贪噶。喂，如果本来女都有嘅，有乜问题？我点解要针对个女啫？系咪？嗰啲地系政府嘅，越多越好啦，啱啱啊？个问题就系你当你立呢个基本法嘅时候，你系歧视啊嘛？你可以话喂，我哋改善佢，所有丁权男女都有，唔叫丁啊，啊叫做谋啊。 你咁样讲都唔够，我认为个丁权应该咧， 全香港人都有， 全香港都有。我香港原居民嚟，但我香港岛出世， 我出世嗱，香港出世咧， 我都应该有七八只地喺呢个 湾仔咧。所以我讲翻林郑月娥啦，即系佢叻就叻做呢样啊嘛，佢即刻攞样嘢出嚟，就希望用呢样嘢冚嗰样嘢啊嘛。 大班，我完全唔同意你嘅讲法。 你唔同意系话佢唔叻啫， 佢好蠢啊，蠢到加零一啊。 即系我一分析，佢认为佢自己好叻啊嘛，但系佢唔记得呢个世界。你可以呃到人一时，唔系你呃唔到人一世。 我从来觉得咧，刘皇发啊，发叔未试过好似寻日咁醒，真系。 佢点样醒法？ 喂，佢咪话俾你听，喂，2047你就话我哋冇咗啲丁权啦，你去解释呢个基本法而家。 唔系啊，2047冇，但系点解佢又佢唔系定2047噶？ 啊， 佢而家死前系几多？二零几多？ 唔系谂 住1059啊嘛， 2047啊嘛， 29啊，佢话你18岁至先攞丁权啊嘛。计 埋数，所以新界人 冇话 2047年咧，喂。我哋冇晒基本法，冇晒言论自由啊！你去解释，你一个咁嘅官去解释基本法，你咪搞错真系。 我话你都错嘅， 吓 呢个诠释又系错 嘅。 所谓基本法话你18岁就有丁权啫，但我系咪听我讲啊？ 嗰样嘢唔重要 啊！ 点解个咁嘅狗官可以解释基本法？你搞话俾我听，你明啊？ 你冷静啲，冷静啲，监听啊，冷静啲监听。我而家即解释俾你听，佢都系错。 吓， 唔系用18岁嚟计嘅。如果我当2047系啊，我当啊，当。喂，我2047六月三十号出世，我都有丁权。 嗯， 唔系，不过我18岁后先攞。啊，呢、這个权咧，你唔可以攞走佢噶嘛。嗱、啊，呢、這个都要拗嘅。嗱、啊，佢都错。 唔 系啊，有得拗啊，细嘢嚟 嘅。我有得拗先。嗱、啊、我又解释你个问题。 啊， 今日几？琴日几多号啊？ 几号啊？ 琴日你永远唔记得噶，我知你啊。 14号啊嘛。 琴日6月14号啊。边个做特首噶？ 边个？安老咯。 啊，鹌鹑啦，即系而家好惨啦，即系阿吴权做特首啦。 佢最惨就系呢3个月啦嘛， 佢而家都唔理嘢噶啦，亦都唔到佢理啦。喂，散兵啦！人林郑月娥已经谂住我做 CS。 嗯， 喂，林郑月娥点解要喺6月14号讲一啲政策，同现届政府第一冇关系，第二唔系呢个特首嘅政策，亦都唔系现届政府嘅政策。点解琴日出嚟讲咧？两个理由，一就我嚟做沙包啦，我就系讲咗啦，我系做咗北伐啦。挡箭牌被打完啦。第二就 PM 梁振英，因为佢知道7月1号之后，虽然佢做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佢一定唔可以讲呢句嘢。 因为佢要问过梁振英。啊，一定要系有共识。因为梁振英系讲团队嘅，梁振英咧就唔系好似曾荫权咁嘅。梁振英系一个好强硬嘅领导嚟嘅。 硬个屁！ 喂，佢一定硬。喂，如果咁讲，管火计硬个 屁！ 唔系咁讲，咪最蠢噶梁振英。 系啊， 因为呢招变咗系咩？木马屠城记啊， 俾个 PM 咗噶啦。 阿林郑月娥就等于 Helen of Troy 啊，无端端你揾到嘢做呢个女仔自己都系。 你又唔知梁振英都叻噶，佢有后着嗱。 即系个副嘅顶住 嗱，副政务司我嚟做咩咧？嗰个就系党委书记嚟噶。 喂，但系如果系边个做嗰条友熟？ 唔系啊， 好戆居， 好叻啊！我而家服阿张，唔系啊， 张建宗 唔系 嘛？ 我而家服阿梁振英啊，何志平 做 啊， 何志平系而家 何志平， 何志平做阿 Q 仔又唔睇报纸啊！你真系，虽然 喂，但系都未确定嘅， 唔系 我未结中， 唔系呢个 系 真嘅，呢个点解咧？ 系咁摆， 我又拆个局俾你听。喂，你要揾个党委书记夹住。呢个好打得嘅，呢个黄飞鸿化身嘅林郑月娥，你一定要揾个人有火嘅。嗱咁好多人就话何志平冇火嘅，好好先生系呢、这个我又同意食四方饭嘅呢、这个。第一样嘢，人有仇噶嘛，有个恨噶嘛， 唔 好讲仇啊，讲个恨噶嘛。当年肥龙点解要去英国揾翻个臭仔婆翻嚟啊？ 哦，就系、是、针对佢， 就系要。架空何志平夹住佢嘛？ 咦，今日梁丁又用翻呢个嚟对付， 系啦，所以好多人拆唔到。 喂，咁你好好麻烦啊！将来电讲一开一档之后咧，净系两个自己斗，有排斗真系。 喂，仲有个啊？ 宰相斗皇帝咪有排斗？ 喂，仲有个叫用咩啊？啊，边个系副财政司啊？ 副财政司哦，嗰、那个陈茂波。 陈茂波夹住胡须仔噶。 哦。 喂，大佬，你知唔知 大 啊？你唔好理得唔得先 啊！ 而家讲 intention 系。 做唔做到另一样嘢？ 嗱，另 一 身就唔 你好似阿林郑月娥欺世盗名，佢认为佢做乜都掂噶，佢认为佢琴日咁样走出嚟啊，第一就话我拆烂你西座，我啲人反对啊嘛、 嗯、 ，OK， 我搵个沙包出嚟先，咦，扰乱治先。嗱、 嗯， 我哋当年试过有人问一样嘢噶，董嗰阵时最好笑，我哋成日开玩笑噶啦，啊，阿董听日有大新闻，咁佢嗰啲公关高手就话，哇，听日点冚我哋头条啊， 嗯、 大镬啦今次。嗯咁啊，问人啊，问个多口仔，咁啊，多口仔话好简单咧，烧差馆咯，搵萧警署咯。咁我有话搵萧警署出嚟就掂噶啦。个萧警署谐音系咩啊？ 萧警署， 萧警署， 萧警署谐音系咩啊？萧警署啊嘛，咪烧间差馆咪得咯。你烧一间差馆，啲系头条咪烧差馆咯，就唔系董建华乜乜乜啦嘛，就唔系董太 A 一啦嘛，你明唔明啊？喂，大佬呢啲叫做。啊，借势啊嘛，转移视线啊嘛，啊大佬，你估林郑月娥，但系你对唔住，有人督爆你。第二样嘢，佢而家讲嗰个西座唔系西九啊、 嗯、 ，BOT，、 嗯、 我计一条数出嚟啊，利益输送 系， 起码利益输送36亿，我计一条数出嚟，起码36亿，讲紧50亿， 嗯， 嗱点解咧？一般 BOT 系25年嘅，佢而家讲个30年，嗱你而家睇到噶。佢而家起咧个楼面咧系43万尺，43万尺咧，今时今日嗰、那个我当够你44万尺，5000蚊一尺建筑成本， 嗯， 22亿， 嗯， 如果你用 BOT 计算咧，25年咧22亿咧个回报率咧应该系 10% 嘅，今时今日， 即系2亿几， 但系而家30年回报率系18% 啊， 嗯， 大佬啊，益咗。又输送咗50亿啊！佢惊冇人投标啊，所以攞 人投标啊，中环 系啊， 都唔够齐，真系 100蚊一尺啊，30万尺啊，大佬一年收3.6亿嘅租啊！ 喂，我哋你唔系讲过有间林郑企业公司准备投标去做呢个骨灰庵嘅咩？ 即系你讲林德华家底， 而家讲紧一样嘢，林德华而家已经讲明30万尺咧，就系政府同埋金融机构用嘅写字楼。就系、是、呢个 NGO 同埋公共嘅设施就1万，就13万尺，加埋43万尺松啲，即系44万尺啦。今次佢个 BOT 咧，如果好似报纸咁讲，如果好似佢咁讲咧，用30年嚟计咧，就利益输送噶啦，就受输送50亿啦。 即系共数150亿。 喂，啱啱我哋唔见100几亿九错，而家又唔见几廿亿。喂，呢、這个林郑月娥好容易就败晒家噶啦。 哇，佢咪真系财神嚟嘅派钱啊？喂，派俾有钱佬啫。 咁梗系啦，我有老有同我讲啊，有地产界人我讲啊，大班你人唔知啊，林郑月娥同我哋地产界啲大班。巴萨 好老友㗎，成日一齐飲酒、一齐食饭，我唔知係咪啊，我听返嚟㗎。咁林郑月娥如果认为我冇同地产佬食过饭， 你是不是那班 頂人家，如果我冇同地产佬食过饭如果我冇飲过地产佬啲酒，欢迎你出嚟。 啲地产人自高身价，即係欢呢个未来嘅政府先生都要陪我。 係呀，我过去咁多年啦。 都系陪酒咗啦。 咁好。佢可以澄清， 佢自高身价， 唔系佢绝对可以澄清，打我嚟澄清，我冇话系，我不过话听到啫，听到又冇罪嘅。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神舟九号飞船最快听日升空，发射系统今日会加注推进剂，预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日亦都会正式公布航天员嘅名单。较为瞩目的是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和两位再飞的航天员景海鹏和聂海胜，他们分别是首选梯队和后备梯队排名首位的航天员，两人分别执行过神七和神六的航天员任务。在今天的航天任务，其中一人会肩负手动交会对接的任务。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领袖齐普拉斯表示，如果在星期日的大选胜出，就会废除国际救助贷款协议的附加条件，但重申希腊不会退出欧元区。齐普拉斯在竞选集会上警告投机者不要打倒希腊会脱离欧元区。他提到西班牙最近获得贷款1000亿欧元进行银行的资本重组。西班牙的个案显示向希腊提供的贷款不需要附加大幅削减开支的要求。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紧缩和支持贷款协议的政党支持度相若。希腊公民忧虑大选后国家的前途，继续由银行提走存款。当地报章报道，在过去几个星期每日平均提走的款项达到5亿欧元。外电引述消息说，20国集团已经准备在希腊选举后采取行动，稳定金融市场，利好投资气氛。道指同标普500指数收市升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51点，升15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6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14点，收报1329点。欧洲股市收市，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基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出席记者会期间身体不适。昂山素基在记者会上显出疲态，回答记者提问时面色苍白，其后向助理示意想呕吐，助理及时上前协助，昂山素基离开会场前致歉。他稍后短暂出席了瑞士官方的酒会，但晚宴安排就取消。较早时，昂山素基在日内瓦出席联合国的劳工会议并发表讲话，期间曾经表示由亚洲前往欧洲经过长途旅程感到疲累。昂山素基今次外访是他24年来第一次离开缅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巴音国陵蒙古自治州的轮台县在清晨5点51分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约20公里。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C 组第二轮赛事，卫冕的西班牙以4-0大胜爱尔兰，令爱尔兰提前出局。同组另一场赛事，意大利上半场先入一球，但被克罗地亚在下半场尾段追平，两队赛和1-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15号星期五个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你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伟业街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大业街嘅中慢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常月道啊。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吓。好啦，睇翻出边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呢分钟系排翻去伊利沙伯大厦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少少，落湾仔唔错啊，暂时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越近啊，翻工时间系梗系越长啦吓。现时排翻去临时街停一场噶，系啦，越近七一回归纪念日，个个官员都出嚟降下温啊，抽下水咁啦。又话要彻查李旺阳事件，一间又话要写信俾爷爷告解一下。哎呀，唔好玩啦，遗体已经火化咗啦嘛，点查啦系嘛？咁样只会更激发市民上街咋，你哋继续做大戏，佢哋继续上街啦系嘛？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上桥位亦都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去电话机楼噶，咁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咧？咁思瑞出九龙咧排翻去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现时排返去个赛马会体艺中心啊。但每日星期日就係父亲节咯，预备好礼物送俾爹哋未先？ 我梗係预备好啦。如果仲未揀到礼物嘅朋友仔呢，唔使驚，可以买返嚟 DBC 嘅数码收音机㗎。颜色好多又靓都唔再讲啦，总係听齐全港最受欢迎嘅节目主持人做节目添啊。嗱，而家 DB3400 型号嘅数码收音机只係大概180蚊就超抵啊。如果爸爸呢鍾意细细部带出街听下马仔嘅话呢，就係揀 DH2 嘅型号俾佢啦。只要喺全线 7-11 Panasonic Ideal Radio 同埋科信电脑呢，就可以埋氹下佢开心㗎啦。记住啊各位，最后揸緊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红星 Sue Pollard、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父亲节等你老豆耳仔同口一起叹到笑笑口，而家只要用299蚊买咗嘅平安手机俾你㗎啦。仲有啊， 送你价值138蚊法国龙河红酒一支，又有得听又有得飲，快啲去深水埗福华街福人电脑广场 Ideal Radio 买父亲节礼物啦。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一于送部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强积金供款最高有关入息水平，经已修订为每月25000蚊，而供款上限系每月1250蚊。雇主出粮嘅时候，记住按照新嘅有关入息水平供款。至于自雇人士，受托人会联络你哋作出新嘅供款安排。如有查询，请致电积金局热线2918-0102。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08啊，咁琴日咧，曾荫权咧就系任内最后一次去立法会嘅答问大会，咁都可以算为算系无惊无险。呢班人见到特 朋友，我觉得佢喺边都算系。 你讲翻呢班政客嘅嘴脸咧，呢班政客嘴脸分两种人，一种人咧就平时咧见到佢咧阿谀奉承。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的啦，不分党派，反对派好建制派好，大部分人 当曾荫权或者任何一个人当权，包括董建华当年一样，呢班人见到特首咧，个个都阿谀奉承嘅。嗱，我讲 难得一见佢啊嘛， 大部分啊，唔系难得一见，成日见都系阿谀奉承。大部分啊，我而家当然一定有少数，因为世界冇一样嘢系绝对嘅。好啦，咁你尤其是嗰啲建制派更加唔使讲啦，亲疏有别，自己有啊嘛，就对佢更加咧啊擦鞋。只有一样嘢，亲疏里有别咧，永远咧都有几亲同埋几疏噶嘛。亲里边又有疏，疏里边又有亲，系嘛？嗱，咁啊，问题就系一啲叫做妒忌啊，啊，建制派委员去学埋长毛咁，定有噶啦。OK， 咁啊，李华明同佢系疏之中嘅亲成点咧？ 疏里边嘅亲，呢个就嗱，唔系我讲翻呢样嘢先啦，亲疏有别先啦，嗱，呢班友咧到人哋就嚟，仲有十几日落台啦，啊！而家就落水狗啦，啊！就个个咧，啊，都走去打落水狗。你琴日有冇见到刘建仪？作为一个内务委员会委员、建制派委员，佢学埋长毛咁，攞埋啲道具出嚟。 系咯？点解咧？奇怪啊！ 呢啲咪要去选举咯？呢啲人佢 即系有样学样嚟。 曾荫权啊，琴日解释咗佢住房个规格啦，我哋唔理你接受好唔接受好啦。佢就话呢样嘢天理不容。讲到，唉，大陆啊，维权人士呢个李旺阳嘅时候，啊，虽然佢都话佢写信俾人大话政协， 表达咗个意见啦， 但系佢有冇话天理不容？ 吓，冇冇佢 冇 啊，冇咁讲， 或者个程度已经有问题啦。嗱，咁呢班人喺嘴脸，大家见到啦，啊，摆明咧都系撑啊特首啦，啊撑 Donald 噶啦，但系都踩两脚嘅。嗱。反对派嗰啲系点咧？我话咧，佢哋会点咧？嗱，我见得多，因为我睇四年做过立法会议员啊，我嗰四年咧，乜嘢人我都见过晒嘅。佢哋啲嘴脸，呢班人会点咧？佢哋如果有机会，或者甚至乎会，琴日立法会完咗之后咧，佢哋会打电话俾曾荫权嘅。佢哋会 send 个 SMS 俾曾荫权噶。 即系话唔好意思啊？ 唔系，帮咗你啦。 哦，咁 闹少咗你啦。 啊， 林毓华， 系是系是。 嗱，佢哋就系咁样人嚟嘅呢班人，我批你啊！你闹我仲要多谢你，哦咁啊叫闹得少。嗱，林英华佢兜心打你一拳啊，你多谢我啊！我细力噶，我打细力咗啊，林英华。 哦， 啊，我打俾阿辉哥睇噶， 系 阿辉哥话你今朝太早翻嚟啊，影衰咗佢班人啦，你第一个翻工，嗰班幕后人员全部未翻，我第二个， 我系想睇下你嗰个冷气有冇改善。 我系第二个，冇话要俾钱嘅，7000蚊啊，好多钱啊，唔好搞，大佬，我最多开枪俾你嘅， 等我跳落去啊！ 唔系咩？大佬啊，咁我嗱，我就打你一拳，打俾辉哥睇，仲要你林英华多谢我。嗱，本来打三锤嘅，我打咗你一锤啊！你多谢我啦，嗱呢啲就叫政客嘅嘴脸啦，我话俾你听，曾荫权高级过啊董建华， 系 啊 ，OK 就咁简单。 咁立法会入边嗰啲咧， 立法会里边啊呢、這个高老两，高老两系高级过曾荫权，曾荫权高级过啊董建华， 系 啊 ，OK 就咁简单。 咁立法会入边嗰啲咧， 立法会里边咧啊有高级有低级，不过讲紧一个咧啊呢、這个叫做香港第一贱男冯伟光，啊。即系丑妇终需要见家翁，琴日终于出嚟见记者啦，但系都冇承认自己去申请做副局长。啊，只系咧啊讲埋啲嘢咧啊，系人都知你申请咗，系人都知你做啊，就讲原则。乜冯伟光有原则咁啊？冯伟光嗱，我听下噏乜啦？ 改革者、意见者致民主党全体党员书，我以我血战轩辕。各位党友，十八年来承蒙大家的支持，我由创党师父到我这一位师父连职员工之中常委，然而到了今日，为免事情一再发酵损害党的形象，我决定退出民主党。回想十八年来的风风雨雨，创党的时候，我这一位师父连职员工之亦都发不出的困态。到了2007年，我主编一起走过，我一直拒绝回应是不是有申请问责。香港市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个是基本法第33条的条文。择业包括需要充分热诚和高度承担的公职，轮选者和可能应征者都应该严格保密，这个是全香港行之多年的规矩，亦都是香港核心价值之一。 因此我一直拒绝回应是不是有申请问责官员，这个是我的原则，是香港的惯例，亦都是基本法赋予我的权利。文官制度应该维持中立性，但是应该加强主要官员的政治问责性，这个是我们党在1994年10月2号创党大会的时候通过的政策总纲第四章宪制第三条的内容，是党的最高行动纲领，里面没有一条话不准党员加入政府问责团队，反而敦促政府要加强问责性。不加入梁振英的管治团队是个别党内大佬在竞选特首落败之后讲的说话，未经全党咨询讨论和党大会投票通过等等民主程序，现在变成党内的天条共识和最高原则。我感到好奇怪，民主不是讲究程序的吗？18年来对党的投入和奉献，无论是协助选举、援助党友、推动改革和重振形象，我是问心无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展台，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郎特约赞助播出。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一般小儿惊嘅原因咧， 惊系由吓亲起嘅。 小儿因为咧个脏腑咧好娇嫩，突然之间声啊瞓瞓下觉咧，定时定候咧会喊醒。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睿，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父亲节是我最母亲切感的节日， 我是麦润秀。 爹地是我懂事以来从来没有叫过的称号，因为我3岁爸爸已经过身了。好好彩过去6年先后有我的女儿、我的仔叫我做爹地。你呢？你有没有爹地呢？你有没有时间陪他呢？为什么不买回个高清数码收音机，起码有我麦 Sir 麦润秀陪住佢啊嘛，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元就可以买到噶啦。 父亲节快乐！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啊，点伟光咧，正话佢嗰封公开信咧， 系由阿黄德全监制读嘅， 就谬误连篇嘅。点解咧？嗱，第一，喂，佢话个原则咧，就系、是、第一，其实佢而家闹紧梁振英，就话咧佢搵工做有私隐嘅，要保密嘅，咁佢已经闹佢梁振英。嗱，呢个唯一成封信可取之处咧，就呢一点。喂，梁振英真系唔啱嘅，罗范招芬真系唔啱嘅， 即系冇理由啊！真系吓， 唔系如果真系选人唔系亲疏有别，因为选贤与能， 嗯、 真系想揾啲叻人出嚟做问责官员，做呢个副局长，做呢个政治助理咧，你就应该好小心、 嗯、 去保障呢啲人嘅私隐权。嗱，老实讲，如果嗱，譬如咁讲，我乱噏啦吓，嗱、 嗯， 唔好听下啲记者登出嚟话大班话，譬如当阿蔡东豪， 嗯、 啊。 申请咗做副局长嘅。咁蔡东豪就係青年才俊啦，我老友记啦，又係上市公司啊主席啦，或者行政总裁。 喂，Tommy可以做文化局局长喎、啊、真係。使乜申请啫。 咪即係 应该邀请入国㗎嘛。 你唔好当我真嘅啫。咪、啊、你以为你咁认真讲嘢，大佬你监听嘅、啊。你就应该同我讲，喂呢、這个嗱你讲明啊，呢、這个讲少，你唔好讲当我真嘅。摆、啊、多两分前录紧落去。 真又假，假时又真。 呢个假我真係讲蔡东豪 XY 意识嚟嘅啫。代号你乜即系陈 大文啦、 啊， 咁就 咁唔得，容易代入啊嘛。嗱、 okay. ， 佢真系有心服务，可过去申请，嗯、或者嗱，佢哋而家传出嚟另外一个陆光伟咁讲啊。我真系想做啊！你真系事先张扬，搵我过桥、 嗯， 你摆我上台，我真系建功。嗱，第一我私隐冇咗，第二我而家服务紧嘅机构或者公司，我老板知道我有离心。 嗯嗯嗯、 喂，跟住你唔请我，喂我扑。我扑直噶，啊，你知我扑直噶， 所以啲大企业邀请人才， 我就 透过猎头公司啊嘛， 好似梁冯伟光咁嘅，到时咧偷鸡唔到蚀渣米， 系系 啊，双失嘅会，做副局长又做唔到， 喂，蔡海伟都系噶。我社联咪好功系嘛？ 唔系佢话咗佢会留翻嘅，做唔到官佢补咗飞噶啦，佢会继续留喺度啦。咁你到时喂方敏生就话我仲请唔请你啊？下次续约我同佢喂呢个好大问题咧嗱，我哋唔好讲私隐先。有啲人就话哦做公职嗱，佢哋嗰样嘢就话啊呢个公职嚟嘅冇私隐嘅，跟住啊对你嚟讲系第一次考验， 又话挑战啊， 白痴啊！讲呢句说话嗰个人 啊， 白痴噶，佢痴痴地嘅。喂，大佬，你咪即系令到好多 专业人士嚟噶， 专业人士啊，呢啲冇资格叫自己个专业人士，专业良心又讲、 嗯， 啊，好似嗰条咩黄锦星咁讲，系、嗯、讲到呢、這个啊李黄杨事件，讲专业良心，白痴嘅。喂，你咁样做法，第一，你摆明揾啲人嚟做 show， 系， 你就吓到啲人咧。第一冇申请嗰啲都截得纸啦、 嗯。 啊，如果你一早话咁样搞法系公，喂，系选美嘅、 嗯， 要公开嘅、 嗯， 喂，我噶。你明唔明啊？嗱，呢啲就叫做无信无疑呃咗人。第二样嘢，就算我申请咗，譬如系陆公伟咁讲，嗱，我唔信佢申请咗噶，我担保一定唔敢去建局。喂，大佬，你喺度玩乜啊？即系话俾你听咧，梁振英讲嗰啲嘢，阿罗范招芬讲嗰啲嘢，话选贤与能啊、 嗯， 啊，希望揾啲有能力嘅人咧为香港服务，系唔乸假嘅。 哦， 其实一早已经内定咗噶啦。 系 啊，揾呢班友做戏嘅，收容下你 嘅 啊，就咁简单揾你嚟过，点解你做 Kelly 飞啊？阴公啊，大佬、 嗯， 喂，唔系咁样做嘢法噶啦。呢、這个唯一一点咧，呢、這个冯伟光讲咧，话咩私隐嗰样系得成篇成封信啊，系得一句说话可取嘅、嗯。第二，跟住咧，佢仲讲咩？ 佢爆内幕噶，佢系佢话根本上原来咧，如果佢个版本系正确嘅就话咧，根本民主党个决定话唔去参加咧。 琴日达仔喺阿郑家富嘅节目嗰度，即系我哋个十级自由风都爆咗佢啦。经过程序 系 啊，佢民主党通过 咁啊，咪冯光缺咗席啫。 佢唔系佢乜都唔认噶， 你个选择就系失忆嘅，又真 系又错咯。嗱，明报嘅记者咧，嗰个周展雄咧。就訪問咗佢啦，又係唔做功課嘅。佢、 嗯、 咁樣講話一面支持，你都打個電話揾阿達仔，或者你都聽我哋收音機 啊， 啊。 你冇錢買數碼收音機，我學阿馮偉光講、嗯，我送過俾你啊。學阿李永達講啊，啱啊，大佬啊，你即係做記者，你要求真噶嘛、 嗯？ 你明唔明啊？你唔好馮偉光講乜，你寫乜啊嘛？嚟喺收音機琴日。阿达仔已经澄清咗，佢话呢个系党嘅决定，经过程序，唔系几个大佬讲嘅嘢。 系， 仲有一样嘢咧，有啲嘢咧，佢又讲话尊重私隐，呢、這个咁啊，冯伟光又讲原则。喂，你当年捐咗啲钱俾达仔，大拿拿达仔，琴日已经话啦，几千银我俾翻你啦。嗱、 嗯， 而家达仔周围揾佢啊，想还钱俾佢啊，我唔要你啲钱啊。嗱，讲翻达仔单嘢咧，当年达仔咧 系 就选唔到立法会议。嗱嗰陣時咧，我哋都揾佢嚟風波女茶杯，就喺商台嗰度咧，間中客串下，等佢幫補下佢。第二日 keep 住佢知名度。第三樣嘢咧，係揾十個八個老友咧，每人每個月捐2000蚊。啊，就係咁樣樣嘅。咁你馮偉光捐咗，你就唔好攞出嚟講。我擔保佢都唔係每個月捐2000蚊俾阿達仔啊。因為如果每個月捐2000蚊幾年咧，就幾皮嘢㗎。呢條友邊有咁闊腦啊？啊！咁跟住又话去选特首嗰时候，我带佢做西装、 嗯， 啊，我俾埋钱。喂，我未听过有人呢啲咁嘅小恩小惠、 嗯、 要攞出嚟讲嘅，你证明呢个人系好小心眼嘅。跟住又话 跟住话我啊唔讲噶啦，我原则就是你问我系咪申请咗副局长，我死人都唔讲啊。跟住讲为官之道，喂你冇你叫你讲乜啊？跟住又话我就算唔做啊，而家啊连区议员都唔做啊，我都唔使休啊，因为我间公关公司咧啊上咗轨道搵到水啊，你间公关公司系搭个朵出嚟啊，有个叫冯伟哥，咁冯伟哥乜水啊？冯伟哥唔系民主党嘅创党成员。兼咗中常委咯，咁啊招摇撞骗，周围挂住呢个名去搵食啊！喂，大佬啊，如果你今次俾人退咗党，你今日俾人佢自己又话自己退党，你佢明知都唔退啊！阿达仔已经准备启动个程序踢佢出党噶啦。喂，咁啊自己走先，即系今日我同你同我嗌交，吓、即系嗰日我梗系我第一冇乜权啦。第二样嘢嗌两嗌你出去，出去。 你试过啦，你未闹未赶过喺直播室咩？我见到噶啦， 嗰啲客人，嗰啲系宾，嗰啲系 guest， 嗰啲系嚟到乱噏嗰啲人，唔系主持人。OK， 你唔好讲呢啲嘢。喂，个问题就话人哋系咪一踢你走，你自己走啫，跌落地攞翻扎沙啫。喂，咁你如果冇咗呢个民主党嗰个身份，啊，走去申请呢、這个。副局长人又唔请你，你估呢间公关公司仲有冇生意呢？再加埋啲客啊，有眼噶，睇咗你咁样处理危机嘅，边个敢请你啊？大佬咁黑人憎，喂，除咗一样嘢啊，即系如果啊高老两系有情有义嘅，今次揾咗嚟过桥啊，咁啊政府醒翻啲嘢俾你做，我唔知道。除咗呢样嘢之外，佢系冇运行嘅，大佬。喂，俾啊几千蚊人讲一世，哇！真系攞咗几千蚊嗱，我而家呼吁啊，所有受过呢个冯伟光恩惠嘅人咧，尽快还水俾佢啊！无谓，但系有啲乜嘢你飞黄腾达嗰时候又攞出嚟讲啊？啊，你明唔明啊？你检讨下，你识唔识冯伟光噶？ 识，我都唔识 嘅。你有冇争过佢钱啊？ 冇。 佢有冇益过你啊？ 益过我。 有冇醒嘢俾你啊？ 有啲 翻警察 嘅 job 我都系同佢一齐做嘅有。 喂，咁你大镬啦！第日你闹佢嗰时咧，嗱，可能佢一争又听日同记者讲噶呢个咁嘅林毓华嗰阵时佢冇嘢捞俾人封咗咪嗰时，我醒啲嘢俾佢做，佢而家就喺度闹我咩人嚟噶呢个？ 不过好彩唔系咁样，个实情就系啲客点样叫我嘅， 咁利益佢嘅。 唔好咁样讲， 即系佢经理人公司，即系马夫啊，佢系马夫，人哋点名要边个就要边个啊！ 咁有啲客系咁噶嘛， 即系佢做妈妈散 啊嘛，真系 啊！你真系啊！我总之我而家喺度呼吁，咁佢有冇送嗰啲纪念品俾你？ 冇， 譬如你啲客户嗰啲咁嘅纪念品， 冇 啊！啲烂鬼胶啊，震啊！嗰啲烂鬼原子笔啊，有冇啊？ 没有。 嗰啲烂鬼 UBS 有冇啊？ 冇。 唔系啊，但系唱嚟噶，唱一世噶， 系嘛？ 呢条友 咁我话，好似如果有嘅时候嘛，好似摆低咗喺大班个台面度嘅啫。 我唔会要佢啲嘢啊，我会，我见到咪攞嚟掟佢咯。啊，喂，呢个香港第一贱男啊，大佬。嗱，至于民主党党里边啲嘢，我就唔理噶啦。即系问题就系讲一个人，即系一个区议员啊，一个咁嘅人啊，喂，大佬啊，你一个示范教坏细路啊，知唔知啊？啊！民主党党里边啲嘢我唔理嘅，我而家讲紧呢个人嘅表现嘅啫。啊，所以我就，唉，我就提起呢个名啊，你都觉得啊，污染咗大气电波，话俾你。 喂，如果林阿冯伟光只咧闹咁得咁肉紧咧，咁呢个林郑月娥更加唔系啦。 喂，我觉得林郑月娥应该请佢做副局长喎。 吓、啊， 不问题，佢做司长冇副局长，我可唔可以请佢做政治助理？ 新闻主任啊得咩？ 政治助理啱啊，够贱啊， 系。 同佢差唔多啊！ 哦，政治助理啊， 请佢政治助理咯， 都唔错喎，真系。咁咪就俾10万蚊佢咯，系嘛？ 分五份啊，两皮嘢啊， 真抵死！ 就系值两皮嘅咋？啊，仲想攞20几万人工？啊，大佬嗱，讲翻林郑月娥嗰笔啦，讲翻个 BOT 嗱，我计一条数出嚟噶啦。嗱，咩叫 BOT 咧 ？Bill operate and transfer 系。 标咧就系揾政府揾个商业嘅伙伴，你去出钱起 规划，然后起 你去出钱起，我攞地出嚟，攞个权俾你，然之后你去 operate， 即系你去管理 营运啦。 跟住有个期限 transfer， 就将嗰样嘢 交翻出嚟， 交翻俾政府。嗱，最容易讲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海底隧道， 中隧， 红磡海底隧道25年，就当年 BOT 25年。 嗯， 啊，俾人去起，起咗之后咧，咁啊搞咧就完完整整 齐齐整整，咁跟住廿五年之后咧就完完整整、齐齐整整交翻俾政府，咁政府再招标就搵人去管理，就净系攞5%出嚟， 收个管理费啦， 咁、 啊、咧， 所以点解而家红隧咁平咧？就因为当年嘅 BOT 到咗期收翻，嗱呢啲就话即系叫 BOT 啦。咁今次林郑月娥又话攞呢个啊。西座 旧总 出嚟做 BOT 咧，嗱就话俾30年咧，就一定系利益输送噶啦、嗯，就等于九仓一样啦。九仓就唔系 BOT 嚟嘅、嗯，不过都系类似噶啦。当年九仓俾汇德丰啊起咗呢个海运码头出嚟， 嗯 啊就俾佢营运25年，跟住之后再续约21年，今次再续约又21年， 嗯、 但系咧就送咗个大礼、嗯，我哋咧每人咧就唔见咗几千银。啊！分分钟送咗100多亿。嗱、啊，而家呢个输送系点咧？系30年， 嗯、 一年咧系收3.6亿租。大家计条数啊！如果要起咧，就只系需要咧20亿嘅啫。嗱、 嗯 啊，如果大家有计数机嘅，你自己出嚟计。嗱、啊，我呢、這个呢、這个我讲俾你听啦。如果要起呢个西座，根据佢而家俾我哋嘅资料咧，大约咧参与 BOT 嗰个地产商咧，就要攞20亿出嚟。但你30年收租咧，每年咧就收翻3.6亿今日嘅价值。咁大家 ，DBC 数码电台 进行银行嘅资本重组。西班牙嘅个案显，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领袖齐普拉斯表示，如果在星期日的大选胜出，就会废除国际救助贷款协议的附加条件，但重申希腊不会退出欧元区。齐普拉斯在竞选集会上警告投机者不要打倒希腊会脱离欧元区。他提到西班牙最近获得贷款1000亿欧元，进行银行的资本重组。西班牙的个案显示，向希腊提供的贷款不需要附加大幅削减开支要求。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紧缩和支持贷款协议的政党支持度相若。希腊公民忧虑大选后国家的前途，继续由银行提走存款。当地报章报道，在过去几个星期，每日平均提走的款项达到5亿欧元。外电引述消息指，20国集团已经准备在希腊选举后采取行动，稳定金融市场，利好了投资气氛。道指同标普500指数收市升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651点，升15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6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29点，升14点。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在瑞士首都巴尔尼出席记者会期间身体不适。昂山素姬在记者会上显出疲态，回答记者提问时面色苍白，其后向助理示意想呕吐，助理及时上前协助。昂山素姬离开会场前致歉。他稍后短暂出席了瑞士官方的酒会，但晚宴安排就取消。昂山素姬今次外访是他24年来第一次离开缅甸。中国载人深海潜水艇蛟龙号早上7点在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展开首次深潜，目标是验证蛟龙号下潜5000米后各系统的技术状态。按照计划，蛟龙号仲会进行多5次下潜的试验。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C 组第二轮赛事，卫冕的西班牙以4-0大胜爱尔兰，令爱尔兰提前出局。同组另一场赛事，意大利上半场先入一球，但被克罗地亚下半场尾段追平，两队赛和1-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啊，咁啊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隔篱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呢分钟去到演艺学院噶，睇埋呢个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现时到呢个招聘广告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见到噶，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啊，西区方面啊。干落到西天桥落翻中环咧，今次啊伸延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去咧，见到车龙啦，现时排翻到呢个爱民村噶，系啦，讲到呢个招聘广告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见到噶吓，收集个人资料只会作招聘用途，一切保密。哎呀，但系良人请人嗰边系咁高调嘅吓，哎呀，真系好似另有用途咁啊，系咪啊？诶，冇计啦，系嘛，招聘手法嚟嘅。阿通前咧我都讲过噶啦，加入良营嘅事业有成，加入良营嘅前途光明啊嘛，两下镜俾啲行家记者追住都抵嘅，唉，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噶，咁啊加士居道去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现时排翻到学园街嘅。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呢分钟啊车多铺满一阵啊吓，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啦，排翻到电话机楼嘅。咁啊新界区方面啊，狮隧出九龙啊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到呢个石门回旋处，仲有啊大埔公路向大围现时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吓。啊蛋妹啊，嗱礼物咧就一早可以买定啊，但系庆祝父亲节活动啊，可唔可以提早一日啊？啊你知啦，未必过海净系同爹哋庆祝噶嘛。 嗱，只要有心咧，边日都系父亲节啦，通。如果正一唔得闲嘅话咧，可以喺星期六下昼3:00-4:30咧，带爹哋去到葵青葵盛社区会堂睇翻个魔术表演噶。到时一个精彩刺激嘅魔术咧，爸爸一定好开心啊！大家记得唔好错过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A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码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睿 去面试 系锦怡。 唉， 香港做父母 真系苦过爹爹啊！ 开心大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学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日星期五下昼3点，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老豆，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哋间新界村屋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业主必须喺2012年9月30日之前，将啲符合条件嘅村屋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等我帮你即刻去申报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做好这份工，其实就是我会做这份好工。 审计处处长不是说要惩罚任何官员。 荣，这个是卖党求荣的做法，完全要跟他划清界线。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8，大家听紧嘅系数码电台啊！呢、這个风波里的茶杯，嗱、啊，讲翻呢个啊林郑月娥， 佢就话拆硬你西座啦，咁终于求人得人啦，佢都唔需要理你呢个叫古迹会啊，呢、这个陈哲思做乜都好，啊，你要将佢本来话啊三级，而家将佢升一级叫二级，其实就应该整体嚟翻一级啊，所以咧呢、这个咁嘅古迹会咪又系涉于呢、这个啲丁权淫威之下，咁林郑月娥就好叻噶，我拆硬你，拆硬你啦。啊，跟住揾个沙包出嚟，揾件避弹衣出嚟，揾班乡下佬过桥，嗱、一样还一样 ，OK？ 我哋放开，我哋点睇新界丁屋啲丁权啊？嗰啲系另外一个问题。西座拆应唔应该系一个问题？好啦，拆咗点样处理又系一个问题。嗱、而家佢就话顺应民意，我哋唔会卖断佢嘅，因为嗰幅地咧就保育嘅，所以就唔卖得。不过西座就照拆，拆硬噶啦。啊，咁啊拆硬咧，咁我哋咧。政府咧就保存翻个物业，即系叫保育啦。呢啲就叫做就整个 BOT 出嚟，就卅年。嗱，成样嘢就好简单嘅，将来会起嘅楼面面积咧就44万尺，44万尺里边咧13万尺咧就我嚟做政府同埋公众啊 NGO 嘅设施。咁所以嗰13万尺咧都收租，不过就唔会收好多租嘅。啊，咁我当佢免费添啦，费事麻烦啦，计婆乸数就最好啦。我又唔系精算师，啊，我又唔系边 counter， 系、啊、我又唔系数豆嘅，嗱、啊，我系同大家计大数嘅啫。咁写字楼嘅楼面面积咧大约30万尺，咁一尺咧就100蚊租，而家中环呢个黄金地段，啊， 租贵啲得嘅， 唔系我当100蚊。 因为个环境靓啊嘛， 今日嘅币值100蚊， 系 OK 啊，100蚊，将来联交所搬去或者呢、个 SFC 证监会搬去咧，佢哋俾开过100蚊租嘅， 系咯， 咁而家当翻市价100蚊租，咁100蚊租咧一个月咧就收3000万，啊，一年咧就3亿6，嗱，大家写低佢啊，3亿6，佢如果俾佢做30年咧，啊，净系收个租金啊，3亿630年，几多钱啊？ 108亿， 啊，好啦，咁建筑费几多钱呢？好简单，用5000蚊一尺计，应该起到噶啦，啊，44万尺，啊，5000蚊尺，5×4=20，5×4=20，咪22亿咯，咪22亿去起，就收翻100几亿，嗱，如果22亿去起咧，如果做 BOT 咧，以前隧道又系咁计，所以政府一讲到 BOT 系人都识计噶啦，以前好景嗰时识。高嗰阵时咧，就18厘 return，啊，即系攞20亿出嚟咧，你就应该每个月收租咧个收益咧，就应该系8×2=16，啊，即系几多啊？18厘啊，林旭华，如果18厘20亿啊， 18厘边有咁好生意？ 唔系以前啊，讲紧以前讲风光年代 啊，我哋啲听众咧，我都识计，你唔识计，我哋一齐揿计，成日叫你带本计数机入嚟，你又唔带。 你啲阿伯数我唔识计嘅真系。 咁啊18咯，你乘18厘啊嘛。唉，我攞计数机出嚟啊！我哋啲听众咧，我都识计，你唔识计，我哋一齐揿计数机咯，最好啦。嗱，22亿乘0.18。OK， 应该每年嘅收租咧，啊，就几多啊？林玉华，每年啊，每个月啊， 每个月 18厘啊！如果你攞20亿出嚟做生意，你要每年攞到18厘啊！啊，你计唔计到出嚟？ 计唔到，我唔识噶。你一听到亿，我已经晕啦！我都唔知几多个零真系 啊！几多个零？ 啊， 就应该收3亿6。啊，如果25年啊， 咁头先咪讲3亿6×30啊嘛， 咪咯。3亿6咯，咁但系呢个讲紧25年啊嘛，而家你30年啊嘛 ，OK， 仲有一样嘢啊嘛，而家冇18厘噶，而家你讲紧，就算你俾你做25年啦，有8厘收啲人都扑街去做啊， 电力公司又俾人哋咁揼啦嘛， 8厘都做啊，如果去到30年咧，6厘都有人做啊，我当你30年8厘，喂。8厘啊，应该收几多钱啊？8×16咁容易计啦，1亿6一年收租应该收。而家收紧3亿6啊，即系你每个月亿，每年个每年亿紧呢个将会攞到标呢个发展商咧，每年亿佢2亿噶。喂，30年就60亿噶啦，即系而家林郑月娥咧又送咗60亿噶，俾呢个将来唔知边个中标啊？啊，又系利益输送啊！ 大佬啊，本来呢嗱，咁嗰班发展商呢就磨拳擦掌嘅，本来话攞呢幅地出嚟投，个个 happy 啦，话黄金地段，喂好难买到㗎，啊諗住去投啦，而家冇啦，咁啊执唔到个产都俾一个吉你囉，即係话俾你听边个投到呢样嘢呢，就起码呢啊代60亿， 嗯， 咁呢啲咪叫利益输送囉，咁大佬你无端端做乜嘢要拆咗西座去先得㗎，我都话我哋做骨灰庵最好啦，啊讲咁多嘢做咩先得㗎，快刀就斩乱麻，我话拆眼你就拆眼你㗎啦，啊 呢个系真系喺中环嘅核心商业区，我可以讲咧系一个千载难逢嘅机会，喺一块好有独特嘅历史意义嘅用地上边咧，兴建一栋喺往后好耐嘅日子咧，真系同香港嘅金融同埋法律相关嘅半公共嘅大楼，系可以提升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埋中环作为呢个核心金融区呢个嘅形象。我哋嘅最终方案嘅特色咧，就系我哋唔会卖地。我哋係好斬新咁，係以一個 BOT 嘅發展模式，即係話邀請發展商嚟到建造、營運同埋移交嘅方式咧，嚟到可以俾政府保留到就住西座用地嘅業權。咁發展商喺參與咗呢個 BOT 之後咧，佢喺自己斥資建成咗整個新嘅大樓同埋呢個公眾休憩空間之後咧，佢就要馬上交翻呢個公眾休憩嘅空間俾政府，亦都要馬上交翻喺呢個新大樓裏面屬於政府機構同埋社區嘅空間，即係嗰啲GIC 的樓面面積都要即刻交回給政府的，等政府來管理和分配給一些非政府機構用。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風波再現還聲於文，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ia 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 一个稀释 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一个稀释道明啊，一个呢啊！呃咗全香港人嘅高官林郑月娥啊，狐狸尾巴咧一路一路咧咁样会露出嚟噶啦。嗱、啊，而家呢个西九事件咧就是、最好嘅一个考验。 西九唔系旧总部嘅西座 啊，终于发现个监听醒咗啦、啊啊！政府总部西座，我话拆你就拆你。嗱、啊，我琴日已经话咗俾阿罗阿玲听咧、 嗯， 啊，佢哋关注组咧。啊！政府山关注组咧，佢拆烂你噶啦，今日拆你咯。啊，跟住利益输送咯，做 BOT 咯。啊，跟住咧就啊，俾睇益边个财团60亿咯。 喂，而家最离谱，佢连呢个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嗰啲意见都唔理啊，又话人哋乱噏。 我叫林郑月娥，我好打得噶、啊。你有冇睇嗰套戏叫咩？李小龙 啊？ 你翻鬼佬上嚟打我，勾结外国势力，大佬一拳打死你啦！啊，七尺高啊，八尺高嘅黑鬼都打两拳啊，大佬！嗱、啊，调翻旁边有罗亚玲啊，罗亚玲就好斯文嘅，咁一定唔够林郑月娥打噶，所以只有认命嘅。罗亚玲早晨， 早晨， 佢认命啦，终于 唔认命， 我唔认好啲。咁你而家做咗甄子丹，宇宙最强， 无法无天啫吓，我只系觉得无法无天。 喂我话俾你听噶啦，嗱，佢而家咪又用嗰招 BOT 咯，咁又益啲发展商咯。 呢、這个更加即系仲衰过卖添啊！而家即系卖，其实就两样嘢都系一样，就系将呢一个政府山咧就割咗俾发展商。 嗯、 其实结果 三年。 但是呢就现在呢、啊、 做中介 用一些很蛊惑的招数去逃避了监管、 嗯、是 我觉得这件事先是即是最恐怖的地方，亦都反映了呢即是发展局局长啊，嗰种无法无天去滥权嗰样嘢。 但系叻啊，人哋琴日搵一班乡下佬出嚟就系挡住先。嗱、啊、嗱，我先喐啲乡下佬，等你呢一般啦，牛头角顺手就话啊，林郑月娥好嘢啊，打得打得啊，而家喐啲乡下佬啦，咁跟住唔记得咗去拆祠堂啊嘛。 大家个时空是两日嚟噶，佢左日咧就接受南华早报访问，就经已放咗箭先噶啦。 放冇用咁啊！最紧要出嚟见人啊嘛！嗱，嗰个问题咧，佢嘅手法好简单嘅。我讲俾你咩叫 BOT 啊？我惊罗亚玲你唔明啊！ 你讲多啲啊！ 嗱 ，BOT 咧全名咧都标啊 ，operate transfer 嗱、啊，最好嘅例子咧就系攞红磡隧道出嚟讲得噶啦。咁啊，当年起红磡隧道咧就俾咗呢个承办商咧就25年 BOT。即系而家所有隧道都系西隧啊，沙漠干线都系噶啦。咁、嗯、你就去经营25年，你就去收嗱，咁任佢加价噶，西隧都系噶，中意几时加几时加。 有保障利润啊！ 你攞够水25年之后咧，咁、啊、你就加翻俾政府，咁政府就去揾人管理或者自己管理。咁所以点解而家红磡隧道仲系收20蚊咧？好啦，咁我而家呢个 BOT 咧，佢就应用喺呢个西左度点咧？揾个发展商嗱，我而家要你起44万尺楼面， 系 30万尺咧就讲明系金融嘅，即系大家都知噶啦， 办公室、 联交所同呢个 SFC 即系证监会搬入去噶啦，佢哋就交几100蚊一尺租嘅，喺出边过100蚊尺嘅， 嗯， 咁另外13万尺咧就话俾政府机关同埋 NGO 用啦。嗱，嗰度又收唔到咩租嘅，即系会收都10蚊20蚊，点都收到嘅。我都肯租啊！如果我系 NGO， 唔系，我想问佢有讲明，真系收几多钱租咩？会唔会 市价噶嘛？ 吓， 市价噶嘛？ 咁咪即系其实变相系即系仲要逼啲 NG 政府部门交租俾个发展商？ 嗰啲咪政府部门嚟噶？呢个证监会同埋呢个嗱联交所都唔系政府部门嚟噶。 咁但係其实佢都係即係变相其实呢就乜差唔多乜嘢都益晒嗰个发展商。 係囉嗱 又俾佢企又要人交。 我话俾你点呢咁佢点呢咁唔係咁发展商。 唔係㗎佢话起返个好靓优 惠嘅公寓 俾你㗎。 我哋大约成个 project 任你噏大约攞30亿出嚟到啦。咁而家俾佢30年就收足30年租呢我就计过啦大约係18厘 return。你去压力嘢嘛，即系话俾你保证利润，即系等于专利事业一样咯，即系你赚硬10几厘一年噶啦。咁啊，所以咪咁咪我计嗰条数。 官商勾结系乜嘢？ 系官商勾结，同埋仲有话30年就唔啱嘅，应该系得。如果收100蚊租咧，我计过咧，啊，应该系15年嘅一顶笼。即系有15年咧，每年咧就送3亿六俾嗰个发展商。啊，咁你计下啦，15年3亿6啊！啊，用婆拉数计啦吓， 即系 都讲紧60亿啊，咪官商勾结咯。咁佢嗱，佢第一就塞咗你把口，我唔买断啦，因为嗰幅地系保育，个标定唔系保育。 玩弄文字游戏啊，呢个 咁。佢最叻啊！如果唔系，点会攞到70% 民望先得噶？佢就系 欺世盗名。 喂，你班人傻啫嘛？其实我一早已经认识佢好多年噶啦，多年佢做社会福利处长。如果你哋记得嘅话，一刀切佢搞出嚟嘅。 嗯、 啊！另外一样嘢，当年有个五翼仔推个妈黑钱，啲人就走去搏咪，佢话关我咩事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冷血嘅，跟住填海，跟住就唔使再讲啊！天星码头啊呢、這个皇后码头啊，喜帖街啊，嗰啲全部都系佢噶啦，啊就勾结埋呢个好打得嘅啊，佢老友啊， 市建局 张振宇啊，咁而家咧。又整个西座出嚟俾你叹下咯。 呢个基本上 啊，仲有一样嘢未讲啊，90%强拍啊，变做80%强拍啊。 系啊系啊。 喂，佢冇做过一单好嘢噶，不过问题就系佢识做戏啊。 系啊系、啊，我终于睇清楚啦。 有啊，不过有一样嘢，我谂你要解释一下噶。佢就话咧，啲民间团体咧就乱噏，就提供啲错嘅资料俾呢个国际古迹 啊 位置。 呢、這个我 要回应 下，系 咯，即系要解释下你吓。 系啊，你仲有啊，你仲系讲埋俾我听，你点样唔认命啊？你有咩可以做啊？ 我首先回应一下咧，佢话民间团体咧就以偏概全，就唔知道交啲咩料俾呢一个国际嘅组织啦，保育组织啦。我觉得最好笑嘅咧就系、是、以偏概全嗰个系政府自己啊。 嗯， 佢就系自己咧一路咧就刻意咁样矮化西座，成日就话 即係西藏醜樣啊，西藏唔留得㗎啦咁樣。不停咧喺所有做嘅文件啊，就算琴日交俾古諮會嘅文物影響評估咧，一路都冇乜做西藏㗎。咁我哋覺得哇，好冇理由喎、啊！你咁樣點得？咁我哋咧就舊年花咗成年嘅時間咧，就好小心咁研究西藏，甚至喺倫敦咧係揾到啊總建築師啊烏麗德，今年100歲噶啦，接受我哋訪問。烏麗德咧亦都肯定咗咧，成個中區政府合署建築群咧係一體嚟嘅，三為一體，唔應該分政府嗰個英國嘅評估報告咧。咁咁多資料啦，咁我哋就將呢啲資料咧，加埋政府嗰個英國嘅評估報告咧，都全部 send 曬俾嚇嗰個國際嘅文物古蹟嘅會啦嚇、理事會啦。咁佢哋其實用咗幾個月嘅時間睇，同埋佢哋個主席咧，嗰、那個 committee 嘅主席咧，其實係嚟香港視察咗一次。 係，即係你呃佢唔到啦，起碼去實地考察。 你真係當人哋傻嘅咩？人哋要出一個 heritage alert 啊， 同埋有次嚟出兩次啊，係咯，兩次啫。 咁多年出咗兩次，你真係當嗰啲專家係傻嘅？我覺得咧，佢咁樣咧，唔單止佢哋係藐視我哋啊，即係連所有國際嘅專家佢都藐視，即係當所有人都傻嘅，然後就話自己幾咁有理據。我直接向林鄭局長要求。嘅公平原則嚟嘅話，我請你將你嘅理據交埋俾 ECOMOS。你交俾佢哋，等佢哋評啊。 佢咧就喺報紙咁樣講，佢就話咧、未曾得到政府嘅回應咧，就發出呢個文物警告咧，就有違呢個程序嘅公平原則。 似乎有違程序嘅公平原則咧，係佢哋咯。 係啦。 大家其實光天化日之下，你睇下佢哋係幾咁，即係做咗幾咁違反呢啲原則嘅事咧。大家真係好清楚 讲 呢两日。 咁你就话唔甘心， 唔 认命。咁你有咩可以做呢？而家大家有咩可以做？ 我其实就 都唔系你嘅，呢个就香港人嘅嘢。 系啊，唔好净系我啊！我而家想讲嘅系，大家唔该睇你哋即系各自你哋熟悉嘅范畴啦。譬如我哋一向都系跟开即系文物保育啊呢啲嘅，咁我哋一定会沿住呢一个方向继续呢个争取一个对于西藏嘅一个公平嘅对待咯。 实民间咧团体做咗好多嘢噶，真系吓，民间团体做好多嘢噶。我记得咧系教授咧亦都系带过人哋去巡回睇个政府山添噶嘛。 我哋其实带好多团行政府山噶、我哋带好多团嘅，同埋咧其实有好多学者喺度做紧研究啦。我相信ECOMOS 咧系会跟进呢件事。如果政府呢即係佢而家做咗咁多嘢呢，我一定會 update 晒 ECOMOS 佢做咗啲乜嘢，講咗啲乜嘢嘅。我哋會 send 返啲剪報啊，同埋即係佢哋嘅說法啦過去啦。咁人哋係會跟進嘅。另外呢，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就住而家佢嗰個標 誌。但你好危險喎、你勾結外國勢力喎、 啊。呢個係 呢個政治不正確、 啊。呢個地球村嚟嘅。 但政治不正確、 地球村嚟嘅。佢哋喺度做一啲唔好嘅事呢，其實明眼人都應該知道，香港人其實都應該清醒過嚟啦、即係唔好俾咁多掩眼法啊，一啲所謂嘅包裝啊，再蒙騙啊。其實我覺得今次呢件事呢，即係令我大開眼界，真係 即係你而家先知道一個超級政客嘅所謂 啊。係啊，我以前相對阿林鄭咧係有少少嘅尊重嘅，即係我都對佢有啲尊重。 佢賣相好嘅，我話俾你聽。 但 係佢賣相同阿林公公爭好遠噶嘛，林公公擺個樣出嚟就奸噶嘛。 我而家睇得好清楚，即係佢哋做嘢手法幾咁，即係不顧一切嚇、不惜一切咧，去做一啲其實係損害香港嘅事，為咗嘅咧，可能去討好發展商啦，為咗可能係自己去上位啦嚇、將來做一個。即係好高嘅職位啦，呢啲全部咧係 其實你哋有冇揾政府回應你哋啲指責嘅啫？ 點樣回應啊？ 冇揾政府咯， 佢有回應嘅，佢而家咪回應話我哋係一小撮人咯。 我哋一小撮人， 但係我都想回應呢 樣嘢。後知後覺嘅林鄭月娥咧就話，尋日內咧佢就會寫信去俾呢個團體啦，就話澄清港府嘅意見同埋有關西藏嘅資料。 我歡迎佢哋寫信添，而 家唔早啲咧係嘛？ 我歡迎他們寫信和請他們遞交他們的完整的資料過去，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資料根本就是不完整，以偏概全也都是他們。 那你對這個古蹟委員會有沒有失望呢？ 我對主席失望， 就是陳志思。 是啊，是 大佬， 但他投了一票整個升了級了， 升了級不是啊，本來你知不知道是8票2級 八票是一级的。 佢投咗八票， 佢系有机会是一级的，但是咧，陈志思在最后的关头咧投埋二级。 其实佢唔可以咁样投嘅，即系每一个会议个主席咧，应该系投嗰个反对票嗰边嘅，即系应该投一级嘅。 嗱， 佢已经错啦，即系如果按一般开会嘅程序， 大家评论下，真系呢都系琴日发生 嘅 事咧。 陈志思你知啦，佢仲有好多利益噶嘛。 佢根本原来之前根本已经同林郑系即系倾过，睇过嗰个模型。 你而家先知佢系林郑啲人嚟嘅。 我以为有啲人系可以有少少 integrity 吓。 喂，你有冇听过你收机？ 我系咪好 naive？ 我想问下你，你有冇听我哋嘅数码电台噶？ 吓， 你有冇听数码电台噶？ 冇。 唔该你咧，有 apps 你就上咗佢，一系咧就买个心机，你冇咧我送部俾你，因为你而家咧系唯一我哋咧撑你嘅门街嚟嘅啫，我哋全程大力撑你啊，大佬。 请大家揭露多啲今次嘅 黑暗。好啦，你叫多啲人听数码电台得噶啦，多谢你啊！我哋听九点钟新闻，拜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吧。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旅游发展局主席田北俊在商台节目上说，新政府应该关注双非和竞争学位问题。田北俊又说，今年一至四月游客在本港平均消费额大约是8400多元，内地自由行的城市在2007年后并没有增加，维持49个，而北京和上海的消费能力高的城市来港自由行的数字有所增加。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领袖齐普拉斯说，如果在星期日的大选胜出的民意废除国际救助贷款协议的附加条件，但重申希腊不会退出欧元区。齐普拉斯在竞选集会上警告投机者不要打倒希腊会脱离欧元区。他提到西班牙最近获得贷款1000亿欧元进行银行的资本重组。西班牙的个案显示，向希腊提供的贷款不需要附加大幅削减开支的要求。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紧缩和支持贷款协议的政党支持度相若。希腊公民忧虑大选后国家的前途，继续由银行提走存款。当地报章报道，在过去几个星期，每日平均提走的款项达到5亿欧元。在英国，就前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而展开的传媒道德聆讯，现任首相卡梅伦出庭作供。卡梅伦驳斥前首相白高敦日前作供时说保守党和传媒有利益输送的指控，认为是阴谋论，又认为现时监管传媒和政界关系的政策有需要改进。另外，卡梅伦被指不避嫌聘请前世界新闻报主编库尔森担任新闻官，又同梅铎外将布鲁克斯过从甚密。卡梅伦并没有否认，并指同布鲁克斯私下是属好朋友，经常接触。卡梅伦重申保守党从来没有以任何政策换取传媒的支持。传媒道德聆讯是卡梅伦去年因应前世界新闻报窃听风波而下令召开。今日稍后仲有副首相克莱格同埋工党党魁文立斌出庭作供。中国载人嘅深海潜水艇蛟龙号早上7点喺太平洋嘅马里亚纳海沟展开首次深潜，目标系验证蛟龙号下潜5000米后各系统嘅技术状态。按照计划，蛟龙号仲会进行多5次嘅下潜试验。 三名嘅试航员会执行持续八个钟嘅任务。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C 组第二轮赛事，卫冕嘅西班牙以4-0大胜爱尔兰，令爱尔兰提前出局。同组另一场赛事，意大利上半场先入一球，但被克罗地亚在下半场尾段追平，两队赛和1-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3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码头围道向翻尖沙咀方向近呢个落山道啊。咁啊，中线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龙尾排翻后边嘅新山道，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啦。好啦，睇翻出边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改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哇，越晏啊越多车啊！现时排翻到呢个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去到维园落桥位，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咁大家要间风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先啊，睇下啲龙尾，哇，见到啦，好硬正啊吓！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嗱，旧政府总部西座又话要拆大佬啊，我知道林太你好硬正，但系咁，专家话应该要保留西座嘛。哎呀，你以前系咪做寮仔部噶？咩都话拆，哎，拆完又话建造营运转移，哎呀！拆完我俾个官你做好唔好？哎呀 ，sorry 啊，正就系咁啦，拆完有官做啊。哎，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油麻地停一场噶，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去到呢个浙江街，仲有啊东隧过香港咧去到呢个汇景花园噶吓。咁啊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系收费港上车多少少啫。啊，大妹啊，个人大咗咧，哎呀，成日想当年噶。哎呀，如果可以带爹哋翻翻去以前生活嘅片段，等佢怀缅一下，佢一定好开心啫。 咁呢个活动应该啱晒你话通。嚟紧星期六日下昼2:00-6:30咧，去到石硖尾白田街30号嘅赛马会创意中心，有个情寻旧搭的嘅怀旧展览。除咗咧有怀旧讲座之外，仲有过百幅咧以前同埋而家嘅相片做对比，等我哋咧可以知多啲以前嘅生活片段，爸爸一定更有共鸣感啦。有兴趣嘅你，记得带埋爸爸去追寻那些年嘅感觉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广心灵，逢星期五晚11:3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司，宽广心灵喺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父亲节等你老豆耳仔同口一起叹到笑笑口，而家只要用299蚊买最新便携式 iDeal 数码收音机，加多1蚊送你价值138蚊法国龙河红酒一支，又有得听又有得饮，快啲去深水埗福华街福人电脑广场 iDeal Radio 买父亲节礼物啦！ 好多人都知道游水前要做足热身运动，唔好食得太饱。你知唔知仲有其他安全守则噶？ 仲要留意自己嘅健康状况、泳术同能力。饮咗酒、食咗药都唔好落水啊！长者同患有慢性疾病嘅人就更加要小心，要量力而为。 就算游水叻嘅，都唔可以掉以轻心。记住啊，体能泳术齐注重，碧波畅泳乐融融。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 九点零八分啦， 咁啊塞车啊，所以听唔到好多电话。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系陆生嘅，早晨陆生， 早晨陆生， 早晨大班， 你好， 你好， 系 啊，点啊？ 我哋齐齐嚟救救西座啦， 救救西座。 我哋要将佢，如果有一个动画师可以二座就好啦， 系 将佢变成一只狗， 系 救救西座，哇！只两眼睛喺度， 嗯， 好可怜，佢就嚟死啦，垂死啦， 系 拆咗就冇啦嘛。 冇噶啦，你我都话啦，福禄寿打烂其中一个公仔咁啊，冇唔值钱噶啦， 冇得后悔啦， 冇意思噶啦，福禄寿得 啦。而家仲有一个月咧嘅公众咨询嘅，咁下个月咧先至再交由呢个古迹咨询委员会咧开会确定个评级。咁即系话呢一个月内咧，我哋一定要不停咁样咧提醒。 嗱，琴日咧佢呢个古迹会开会咧。就将呢个西座评级嘅，咁但系投票咧就八对八， 嗯， 咁最后个主席咧陈志思出手啦，佢就投二级，嗱，所以系陈志思一手造成嘅， 嗯，就唔系 一般嚟讲咧，做主席咧系应该顺从少数意见嘅，即系做主席嗰票咧，嗱，如果喺立法会就咁嘅，啊，你就要投去俾嗰个少数嗰票嘅，即系反对嗰票啊。啊，咁所以其实嗱，陈志思咧，一般嚟讲，佢应该琴日如果佢系中立嘅话咧，佢系应该投三级嘅。但系咧，你知佢同政府嘅关系啦，你又知佢就嚟有可能唔嫁又嫁，就走去投嗰幅医院用地啦。我都未讲医院用地，我留翻礼拜一先讲啊。喂，日日喺度利益输送，你而家搞个 BOT 出嚟，而家又送咗60亿俾人啦。喂，咁我哋有几多钱啫？ 林郑木偶嚟啫嘛。大戏啊！ 唔关林郑事噶，林郑系我哋嗰个林啊陈志思系啊，林郑咁饱哦， 我 咁系， 我觉得佢真系好唔掂啊！ 佢系唔掂噶，佢系得个又系好样嗱，我话咩从政咧，美国有做过一个即系研究嘅，如果好样嗰啲咧系称先啲嘅，嗱林郑月娥又好样，陈志思又好样。呃到人噶， 好远啊！同林郑、陈志思真系， 你知唔知呃到人噶？你知唔知好样呃到人噶？ 罗小姐大班 系 可以做一啲海报啊！即系话就 得，我哋决定啦！呢一个月咧，我哋发起啊！唉，我佢哋唔做，我做啦！唉，我哋发起运动啊！ 好可怜啊，就嚟 支持四座啊 ！OK， 咁支持西座， 西座系 啊！咁你会加入噶嘛？ 救救西座， 咁我哋去静坐啊、游行啊嗰啲冚烂啲都会加入噶嘛？ 大班，我想可以少少讲林郑。林郑咧，佢未公布喂， 系你讲啦。 佢未公布嗰个登记政策之前咧，即系个新界呢个丁屋僭建问题啊。 系 我写信俾佢，因为嗰阵时佢曾经即系 sell 嘅计划嘅，我就写信俾佢，我话提你，你未做一件事，6月30号之前，我打到你林郑，唔敢拆呢、這个。 有冇睇我写咗几篇嘢啊？我话佢系做样嘅啫嘛。 佢呢个登记政策系援兵之计嚟噶， 唔系净系特赦啊！登记即系话登记咗唔使拆， 即系免死金牌嚟噶。 你明唔明啊？而家我话全香港人一齐去登记啊，点解香港九龙冇得登记啊？ 所以打到一定唔敢拆6月30号之前，我打到一定唔敢拆第一间。 唔使讲啊，林郑月娥系做 show 嘅啫，呢个系大超级大政客啊，全香港 OK。 所以大家要睇清楚嘅面目，我哋呢单嘅细咗一定要。坚持到 唔紧要噶啦，我咧就 好多人撑你。 我哋风波里茶杯明镜高原有部照妖镜，多谢你啊！ 咁睇下信报呢篇嘅金针集系点讲噶？咁佢话咧，曾经被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册封为 Super Lady 好打得嘅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寻日又自编自导一出港版嘅《大卫击倒哥利亚》剧目噃。事关昨日南华早报刊出他的专访，他提出会检讨新界丁权问题，而同日发展局召开记者会，明明主要是要讲政府山项目，但是林郑又特意只答一条题目，就是指2029年取消新界人的丁权。丁权一直是原居民和非原居民之间矛盾所在，现在的僭建问题只是表征，林郑未经咨询未经放风就要既招式丁权，实在是勇悍非常，不但延续了好打得的神话，更加又一次博得以非原居民为主的香港人的掌声了。但其实这出剧目之出现是有个前传的， 咁寻日咧，《苹果日报》咧就有文章就指林郑执掌发展局五年以嚟，保育原来咧系原地踏步嘅。嗱，佢上任之后喺清拆皇后码头嘅时候，曾经亲身去现场同绝食嘅青年对话，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可惜除此之外，发展局辖下嘅保育项目全部都系好有争议性。已完成嘅活化项目，比如话北九龙裁判司署成为萨凡纳艺术学院，被本地文化界批评；而大澳警署变身为大澳文物酒店，又化身成为高消费场所，向公众开放嘅地方咧，系好唔足够。竟然你嘅保育决定备受外界质疑啦，而河东花园保育仍然就受到业权同埋官司缠绕。林郑上任之初，古諮會將皇后碼頭評為一級歷史建築，但是政府照察如意。到林鄭離任在職了，古諮會昨日將舊政府總部評為二級歷史建築，但林鄭就依然宣布西座死刑，一切錯誤和五年前沒有分別。《蘋果日報》昨日都引述說，碼頭為劏房大火過去一年了，但區內劏房問題完全沒有改善跡象，新界村屋的僭建问题亦都随着所谓登记制度而无声无息地处理了。面对一次又一次政策失效，林郑都有 spin 绝招，即是移形换影。例如早前当局的新界村屋僭建登记制被村民阔佬懒理，地政总署就以高调去打击大堂荔枝庄的僭建问题。又例如林郑释丁权为例，他的讲法虽然博得被业主反咬一口，发展局辖下的屋宇署又高调处理唐宫僭建事件，林郑更加十分之 media friendly， 成为全日林郑释丁权为公开谈唐宫僭建，其后更加即场揭露唐宫画郑释丁权为例，佢嘅讲法虽然博得传为例，佢嘅讲法虽然博得长，自保自己事业线，画字二不合程序，三不合时宜。首先，正如港大法律界学者张达明所讲，丁权涉及的基本法第四十条根本就没有2047年的界限，更何况若果真是有界限，就应该以2047年为界，现时所见并没有法律理由以2029年为界限的。其实2047都好，2029亦都好，总之林郑为保自己事业线画出一条三违反的除丁线，只能够一 合法传统权益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保护，而第五条就是说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欺世盗名，呃了这普罗百姓，以为他好打得，从来呢无法无天，好像那位罗小姐这么说， 吹水来了。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怎么说呢，他说基本法第四十条提及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保护，而第五条就是说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两项条文都没有直接关系，质疑林郑月娥以第五条交叉演绎第四十条的说法牵强，亦没有足够的法理基础。香港的核心价值呢就讲法律讲法治，我哋千祈唔好中阿林郑月娥当乡下佬黑人憎还黑人憎一件事，林郑月娥咧就想搞分化。 喂，咩唔系香港？ 但我哋最紧要一样嘢，你唔好中佢计。因为如果佢可以咁样样去演绎个基本法，咁样去剥夺一啲应有嘅权利嘅时候咧，喂，佢第日做咗政务司长，佢真系搞廿三条啊，搞乜都得噶啦。 死硬啦，我哋。 喂，一样埋一样，嗱，唔好仲计啊，你唔好俾佢啦，搞分化，因为我哋憎乡下佬，佢就攞乡下佬出嚟祭旗，你就拍烂手掌，就唔记得佢做尽坏事，无法无天，欺世盗名。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一般小儿惊嘅原因呢， 惊系由吓亲起嘅。 小儿因为咧个脏腑咧好娇乱，突然之间声啊瞓瞓下觉咧，定时定候咧会喊醒。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哇！优酷团购又有平嘢买啦！老行家即食老汇十支，加送30蚊现金券三张，原价360蚊，团购价234。永安旅游7月1日，朱咪咪开心大派对，番禺美食纯玩两天团，原价999蚊，团购价759。美国康宁餐具9件套装，原价1270蚊，团购价499蚊。等我即刻 click 上优酷团购买嘢先，老细你买唔买啊？等我帮你订埋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古物咨询委员会昨日决定将旧政府总部西座由3级评为2级历史建筑。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亦都宣布旧政府总部发展的最终方案，坚持拆卸西座，以 BOT 亦即是建造、营运和移交的形式发展，但是就不会改为商业用途。政府重建西座大保留业权的处理，是回应了社会对政府山保育的折中方案，既考虑到政府山的整体保育，借助重建改善交通环境，又可以增加写字楼的供应，兼顾中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保育和发展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 不过星岛的社评就批评说，以 BOT 方式重建西座是非奴非马的。他说将西座重建为商厦，最大成本就是黄金地段的土地，以 BOT 的方式发展，省回的资金有限，而兴建商厦的技术要求也不高，借助发展商的价值也都有限，所以由资金和技术的角度看，都没有太大的诱因要采用这种复杂的模式。咁呢一个 BOT 嘅方式最大嘅缺点咧，系计算回报嘅时候咧系好复杂，加上业主喺租期之内不容易出售套现，就大大增加咗投资风险。咁除咗超级财团之外咧，普通发展商根本就冇兴趣同埋能力参与嘅。咁各种嘅缺点最终就会令到咧喺竞投价格上反映出嚟咧，拖低咗标价，变相贱租，令库房蒙受不必要嘅损失。咁当局若果要顺从民意，政府山西座可以同其他部分一并保留，至少赢取到掌声啊！当局如果坚持要发展，又认为政府山嘅业权有价，就应该用最简单直接嘅方式处理，直接了当以招标或者拍卖，按价高者得安排出售，充实库房。 即系建制派报纸嘅社论都唔 简单 嘅 啫，嗱。如果用30年 BOT 计，啊，每年3亿6租，30年收库房，攞唔多个30亿出嚟咧，就赚咗108亿。咁有咩理由走去益发展商？呢啲唔系利益输送系咩咧？嗱，我哋电话咧就18721111。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张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大班，早晨，林德华， 有咩意见啊？ 大班，我头先咧，因为有听到观台咧，阿林郑喺观台度解话。就讲到自己如何如何对呢、这个政府山，即系政府山西咗咧，好好啊，或者好为市民啊成嘅。但系我亦都想讲句，原来咧佢同陈志思咧已经一早商量夹埋，同埋咧阿陈志思讲到明就系叫阿林郑出嚟一早讲咗佢哋嘅规划，扫除咗喺个古物古迹办个委员会嗰度咧，嗰啲投票嘅意向同埋扫除咗佢嘅障碍，等佢 个政治障碍啊嘛，有包袱啊嘛。 你知唔知呢、這个呢啲叫做先声夺人啊？呢啲打桥牌咧就叫 preamble。 大班啊，我想讲多一样嘢，就系话咧，如果阿陈志思佢哋话可以咁样倾嘅话咧，我亦都可以阴谋论地话，陈志思个家族已经同香港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倾好咗佢医院嗰块香港区医院块地咧，由陈志思家族所投得噶啦，亦都由佢哋营运嘅。 唔系，我写咗篇文噶啦，我唔知道有冇睇到啊，警告咗佢哋噶啦，我已经。 唔系，阿大班，呢、这个已经系可以成行成事噶咯，因为你陈志思可以咁样同一个发展局局长可以秘密协商咗，然后拱佢出嚟，同佢帮你去清除障碍嘅话。我哋仲可以讲乜嘢啊？仲有就睇到你嘅投票意向已经系帮咗阿林郑月娥噶啦嘛？ 唔系佢投票系唔公道，一八对八咧，喺一啲咁重要嘅决定咧，个主席应该一般嚟讲系投嗰个所谓反对嘅意见嘅啊。 所以我就话，我哋而家你听到个 BOT 嗰样嘢，你谂下大榄隧道、西区海底隧道、 嗯， 一八八一 赤柱，全部都系令到我哋好辛苦嘅。 喂，标子好大镬噶，你知道税西税咧系任佢加租噶，即系任佢加呢个隧道费噶。 唔系，最主要就话你政府就话要，因为要尊重合约精神，跟住话唔想佢加租咧，又延长个专营权，无限期延长。 唉，我话俾我哋咧，呢、這个政府有样嘢好，叫钱多个头。钱多嗰头咧，中意派咁啊，派到一尾咧就派俾自己有，就 派 俾 你啊！啲公公婆婆得唔得啊？ 阿大妈，你搞错啊！佢系认为我哋香港市民多啊，因为现在专用权系收我哋市民啲钱啊，唔系收政府钱噶。 嗯， 嗰啲主要系政府资产嚟嘅啫，佢将我哋香港嘅民脂民膏献俾大财团啊！ 咪系咯，我咪就派咗我哋啲钱咯，系咯。 即林郑月娥唔好讲得自己咁清高啊，同埋就话我喺度，即系喺度讲一句就话，如果陈志思喺个香港区嘅医院嗰个土地嗰度，个私家医院发展土地，佢嗰个家族或者佢个持有嘅公司投得嘅话咧，我系就依个证明咗佢同政府有利益输送，同埋一定要去廉政公署举报佢嘅。 嗱，你正话星岛篇社论讲得啱嘅，你政府唔系冇钱。嗱，起呢啲楼又唔使讲技术，又唔使讲营运，乜都唔使嘅。起座大厦攞20-30亿出嚟，啊，30年收翻108亿以上。喂，咁你做咩益人啫？我都唔明嘅。而家你老实讲，如果我系发展商，我话俾你，政府保证我有18% 利用嘅利润嘅，我真系唔使本，我都即系佢当然佢唔会借俾我，因为我冇资不抵债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明唔明啊？边个借钱都借俾你，即系无本生利嘅，你明唔明啊？嗱，你个银行借钱融资，任你噏，如果大财团顶到咪5厘，但系政府俾咗18厘你，喂，你知唔知即系名益啊？呢发展商13厘啊！喂，你话有咩生意好做嗰样生意啊？ 仲一定系大财团冇细财团，细财团根本落唔到标，你政府都亦都唔会收佢。仲有就可能系已经系密针噶咯，呢啲嘢。 咁到时咧，你就唔好因整啲好肉酸嘢出嚟。陈志思咧就其中系一个投标财团嘅啊股东，咁你大镬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噶。 唉，总之我哋嗱，我哋发起运动噶啦，保要保呢、這个保呢、這个保育西座啊，你会参与噶嘛？ 我好参与啊！你大班，只要你发起， 系啊，即 系 我哋要做翻当年咧，好似 做嘅嘢， 做翻当年反填海咁啊！有钱捐钱啊！睇我而家睇下搵律师，睇下可唔可以司法复核啊？好唔好啊？ 大班，你一提议话我银行话，我即刻捐钱落去。 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司法复核啊？我去睇睇先啊。O K， 多谢你。 我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陈生嘅， 陈生， 喂，三个 A 加大班。 又三个 A 加，我好鬼惊人哋俾分我噶，大佬。 三个 A 加，每个 A 中间加一个加上去。 哇，咁劲啊 ！Triple A 仲系 AAA， 哇！我借钱发达啦。嗱，我而家银行借30亿走去投呢样嘢啦。 喂，大班啊？ 点啊？ 陈志思嗰个家族咧，佢将会啊平步青云啊，第日做咗共产党嘅领导人之一嚟噶啦。 不过有样嘢你唔知道，陈志思咧，佢哋家族预备培养佢咧做呢个特首噶。 咪系咯。 不过老陈啊，你唔好日日打翻嚟赞我咧，人哋话你做妹噶。 做咩妹啫？我同你未见过面嘅。 我真系未见过，喺街都冇见过。 冇，你受伤嘅时候，我想探你咧，差人话唔得。 哦，哇！你咧，我啲勇等嚟嘅，真系唔好意思啊！第日真系唔好听你 勇等就系我，你一定唔识我啊！ 但系唔好啊，有啲人唔抵得噶，因话你成日擦我鞋啊，做妹啊！ 我唔系擦你鞋，我讲公道说话啫。 系咯，上次都有扣佢分啦， 嗬！我讲公道说话噶啫，我唔识擦人鞋。 但 系 总之嗱，记住啊，如果我哋去保护呢个西九，你要出嚟啊！ 西座， 西座， 冇所谓，冇所谓。我到时话俾你听，我到时话俾你听，我三个 A 加噶。 好啊，到时同你握下手啊， 暗号啊 ，OK。 阿黎太早晨，黎太， 黎太早晨， 黎太， 系你好啊，黎太。 我真系忍唔住都要打上嚟闹一闹啊，真系好鬼激气。 你想闹我啊？ 唔系 闹 你， 吓死我！ 真系好离谱，唔系打嚟闹你，边度你拗啫？真系，最主要真系好鬼激奇，真系唔系第一次将我哋啲嘢咧咁样去益啲发展商啊！领汇嗰阵时一单，我哋已经好兴噶啦。 领汇咧今日计个数啊，值700多亿，当年卖俾领汇系200多亿，我哋已经赚500亿噶啦。 即系我哋啲嘢咁平咁贱咁益俾地产商，最我真系即系讲俗啲，真系好戆居嘅。我哋咁多嘢要我哋跟住政府部门挨翻贵租，租翻嗰个地方益佢哋，点解要咁做啫？ 咁冇嘢嘅，呢个利益输送官商勾结啊嘛。 系咯， 黎太啊，嗰个领汇唔系地产商嚟，佢益咗嗰个基金咋，佢哋系啊。 唔系而家益晒小股东， 系啦， 但系问题系变咗嗰、那个民、那个贫富悬殊越拉越远咯。 嗯， 好明显系啊！而家香港人其实真系好兴嘅，已经唔系第一单噶啦。所有嘢都系益晒大发展商，我哋点啊？挨贵租咯，冇声出咯。我政府又唔系冇钱。大把钱，点解唔自己搞翻啫？点解唔自己起翻？我明唔识挨贵租咯？点解要咁逼佢哋啫？摆到明就系利益输送啊！ 咁、嗯、啊，你会唔会出嚟啊？企出嚟啊！今次你顶唔顺 啊？我收埋我两个女都出嚟啊！真系 好多谢你啊！我哋发起呢个运动噶啦，我会、嗯、 好咁啊！即系呢个西座嘅甲啊，即系保育，嗯，真系要啊，好紧要就 系好简单噶啦！你睇下我哋过去咁多年啊，西 磨扣咗数啦。 咁我话点解你唔收25蚊，收30蚊都加价，任佢鱼肉，嗰条隧道冇人用嘅，佢加到100蚊都得噶。咁、嗯、你 过扣咗数啦。 咁我话点解你唔收廿嘅？原来我哋唔识计嘅。咁我哋成日就话喂，你唔好收，而家收几钱啊？40蚊、50蚊、60蚊啊？ 50蚊啦， 50蚊咧，我都唔知啊，我真系唔知啊。 我哋而家用嗰啲电子嘅，真系唔知几钱啊。 总之咧， 过扣咗数啦。 咁我话点解你唔收25蚊，收30蚊多啲车行咪赚多啲钱咯？人哋话你傻啊，大班 踩烂我条， 你唔使保用噶。O K， 佢情愿收100蚊，少啲人用啊。 啊 你明唔明啊？道理就咁啊嘛。咁嗰度又系咁，你跟住咧啊，呢、這个领汇又系送钱， 系 呢、這个海运大厦又系送钱， 系 啊。咁你而家咧又整个 B O T 出嚟、嗯，西座又送钱。喂，大佬，我哋啲钱都任人攞，不过唔系任啲穷人攞，又任啲有钱佬攞。嗱，我哋听众旁听众咧， 有位内地听众啊， 啊。阿财生，不过咧时间有限，你讲快啲。如果唔系咧，如果仲有嘢讲，阿新闻后再讲啦。阿财生，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系大班。 你系咪琴日打电话去十级自由风啊？财生 系咯。 哎呀，我都知啊，广州，你成日都话广州打嚟，咁即系咪真嘅？ 咁你我俾个电话你可以打翻。 我冇实，你虾我哋冇长途电话啫。 咁啊唔系，咁我冇办法，因为呢啲唯一系精神食粮。 咁你系香港人定广州人嚟噶？ 广州。 真系广州人， 我都屋企人全部都系香港嘅。 哦，嗱，咁啊，我哋而家要报新闻啊，新闻后打俾你啊，老蔡啊， 你打俾我哋，我等你。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古物址咨询委员会将旧政府合署西座嘅历史评级由3级升为2级，而政府山嘅整体评级系1级。咁主席陈志思喺港台节目上表示，呢、这个并非最终决定，会咨询公众1个月之后再将意见交回古咨会作决定。陈志思认为可以仿效外国嘅活化经验，翻新大楼或者系加入新嘅设施。又话佢曾经向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反映过好多次，唔好将政府山变成商业活动。政府山关注早召集人罗雅玲就质疑政府同发展商一早有协议，只系为咗讨好发展商。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出席港台节目时表示，要为新界原居民丁屋权益活动同乡议会意见之后，先百几蚊。内地自由行城市在2007年后并没有增加，维持。港台节目上表示，新政府应该关注双非和学位竞争的问题。田北俊又说，今年1至4月每名游客在本港平均消费额大约是8400多元，内地自由行城市在2007年后并没有增加，维持49个，而北京和上海的消费能力高的城市，来港自由行的数字有所增加。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是高开115点，最新恒指是报18930点，升122点，国企指数高开55点之后升幅亦都扩大，国指是升近71点，报9589点。神舟九号飞船最快听日升空，发射系统今日会加注推进剂，预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日亦都会正式公布航天员嘅名单，较为瞩目嘅系中国首位嘅女航天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大埔公路向翻大围方向近呢个沥源村嘅快线啊，咁啊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喺后边嘅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由于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啊，现时油塘茶果岭道向翻鲤鱼门方向近呢个三家村嘅游乐场一段行车线咧，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噶。咁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同埋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吓。好啦，睇翻出边嘅港岛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改，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排翻到呢个演艺学院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排翻到怡东酒店。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咧，只系去到呢个时代广场啫。落湾仔继续车多，管道口仍然实施紧间封啊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下龙尾保唔保得住啦吓。哎，见到啦，现时去到顺德中心噶，系啦，睇嚟呢个西座同埋政府山都保唔住啦吓。咁啦，横店要强拆啦，将佢改为五指山，系啦，将你唔听话嘅咪锁晒入去咯，到时。任你拆鬼晒佢，不过咁啊，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小心我马骝仔闪出嚟，一闪闪出嚟，挑你个老虎头，咁就知道啦吓。诶，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个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学园街噶，仲有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乜新界区两边隧道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啦吓。啊，大妹啊，睇完咁正嘅魔术，有冇啲比较动感一啲嘅活动介绍俾大家咧？ 你问得我梗系有啦，喺嚟紧星期日咧，可以一家大细去到荃湾全景花园第二期平台睇个综合表演，到时又唱歌又跳舞，又有话剧表演，节目一箩箩啦，梗系又啱好同嘅爹哋嘅。有兴趣嘅你，一于喺星期日下昼4:30去到6:30嚟玩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睿 去面试， 系锦怡。 唉， 香港做父母 真系苦过爹爹啊！ 开心大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学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日星期五下昼3:00，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郊外远足几时都要提高警觉，防止山火。 当然啦， 仲有啊，唔好喺郊外乱咁掉烟头。 五 木嘢食要确保火种完全熄灭，先至好离开。 收到。咦，前面有山火，等我打999报警。 咁我哋都要快啲离开山火区域啦。 你咪有朋友嚟紧呢度行山嘅，快啲打电话叫佢哋去第二度行啦。 防止山火护林木，速离险境至醒目。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7，电话旁边仍然有嚟自广州嘅听众啊，蔡先生。 先生 早晨啊，蔡生。 早晨，早晨。 早晨。 喂，你只系想有少少咁多嘅意见，咁即系因为我真系冇话听到，听到好辛苦。但我好多时咧，即系初初你开咗几集咧，就叫朋友帮我录咗，就即系传俾我听啦。咁但系。即系咩啊？而家啲朋友喂，大佬，我冇咁好心机，成日帮你去录呢啲咁样喎。咁想 download， 你哋冇得 download， 咁起码我就即系话，你收费又好，乜嘢都好，即系起码好似即系都有得 download。因为如果唔系咧，即系 系冇得下载系嘛？ 听得辛苦咯。咁同埋咧，因为佢你嗰个网，你其他节目就好听啲嘅，你嘅节目咧 同埋一个十级油，成日咧都会收车，可能多人咧，你哋 多人啊！我哋改善紧嘅，改善紧嘅系。 嗱，希望咧，因为即系好似我嗰时听商台，唯一咧即系冇得听商台，佢个 two part 就好嘅。点样佢又唔使防火墙咁咧？你隔佢唔到嘅，佢嗰个系一个好似病毒咁样种咗落去，种咗落去嗰个 IE 浏览器度。 系嘛？我同啊，我同我啲同事倾倾啊，好啊。 啊，咁啊，同埋即系再冇嘢咁，就有时真系我都系觉得，即系有时即系我虽然好似好局外人，唔关我事，咁但系咧就有时会好紧张。有时我觉得即系香港人咧就会觉得。生在福中不知福，有个福利或者有嗰啲你哋自己嗰啲好处，我成日觉得佢哋唔会去珍惜噶。我哋冇嗰啲咧，成日得个闲字，口水都流晒。咁所以而家好似你哋咁样，我就希望即系你哋能够即系其实呢样嘢好紧要嘅。即系嗰时好似蒋介石咁样，点解撤兵嘅台湾都要搞一党专政，同埋即系要禁要报禁要呢嗰样，其实系呢样嘢好紧要嘅，因为咧系一定要有好似你哋呢啲咁样咧，先可以教育得到即系。普罗大众知道咩事咩嘢事咩嘢非，即系一定要有呢啲，我觉得真系要多元化呢啲咁嘅声音先得嘅。 系， 唔系嘅情况底下咧，即系其实你有时你冇得闹，点解即系喺大陆咁成功一样嘢，就系佢唯一一样嘢可以控制到呢一样嘢，其实控制到呢样嘢，即系先系最紧要嘅嘢嚟嘅。 好啦，我哋会做好啲啦，多谢电话吓， 多谢。 咁啊，电话旁边有位陈先生嘅，陈生你好。陈生，你系申报咗利益，唔系原居民，咁你继续讲啦。 唔系新界原居民，系 啊，即系我哋口中嘅所谓乡下佬。 系哦，陈生嘅线咧断咗，唔紧 要。哦，有啦，佢就本来讲话咧，林郑月娥咧就分化城市人同乡下人嘅关系，咁我就嗰句咧，我就一样还一样，啊，系人都唔抵得，佢哋有丁权嘅，我都唔抵得嘅。不过咧，呢、這个就系基本法赋予佢哋嘅权利。啊，既然我哋接受基本法，而基本法又保障咗我哋嘅人权啊、自由啊，咁我哋就唔可以咧，哦，呢条啱我哋就保，我哋唔啱就唔保。嗱，呢样嘢就最唔好嘅。啊，所以 刚才你啊大班你读咗咧，就系戴耀廷嗰个系佢对基本法个睇法啦。我觉得咧就系好唔啱嘅就系咧。当一个政策局长，如果你要讲嘢， 而且佢都冇资格、啊。 你有冇问过黄仁龙嘅？你系咪个政府啊？ 唔系啊，而家佢系独行侠。啊，电话旁边有陈生嘅，接翻陈生，陈生你好， 陈生你好。 喂，早晨啊，阿郑生、林生， 唔好客气，系点啊？ 喂，嗱，废话就少讲啦。 系啊，冇讲废话，冇时间。 我就想讲翻呢个好打得嗰个宇宙最强啦、 啊。系。 喂，你哋可唔可以咧，即系喺七一之前咧搞一次大游行啊？即系唔好捞埋七一啊！即系因为惊中央以为嗰个七一咧就有少数人系拉佢落马。喂，我哋唔想，我唔想见到呢啲人咧继续喺政府度效力啊！喂，你唔好俾佢一日都唔好俾佢做呢个政务司司长啊！拉佢落马啦，一早就。 哎呀，而家民望七啊几个 percent 噶，点拉得人落马？你真系啊！梁振英都惊佢啊！梁振英得四廿几咋？ 唔系啊，呢个人真系表里不一啊，大佬。 呢个叫欺世盗名啊！呢个叫做 咧，我唔系净系听你节目，我所以有咁嘅观感啊。 系。 千祈唔好因为我啊， 唔系，绝对唔系。 千祈唔好因为话我煽动啊！ 真系阿伯叔话斋，佢真系搞到即系城乡有个矛盾喺度啊！ 咁佢就系用呢个毛主席嘅手法啊嘛！我知你唔系，你唔系原居民啊嘛！ 我唔系原居民，我系新界人，即系我而家系 住喺新界吓， 住喺新界啦吓， 嗯 嗰啲即系其实讲紧佢而家系搞紧啲丁权问题啊，搞紧啲僭建问题。喂，嚟嚟去去咪讲紧钱，咪讲紧帮地产商搵钱。 唉，算啦。 系乜嘢啫？ 我哋知噶啦，我哋啲利益输送咧，佢做咗发展局长之后咧，已经输送咗好多噶啦。嗱，市建局嗰啲项目，仲有九成强拍变到八成强拍，你知唔知牵涉嘅利益系几多啊？拆咗人啲旧楼就起豪宅，啊，几万蚊一尺，唔使讲啦，罄竹难书啊！好啦，多谢你陈生，时间所限啊。 我最后 我哋会发动呢个保留西座嘅行动啊，到时希望你出嚟啦，好唔好啊，陈生？ 阿 Sam 嘅支持者咧，唔该你醒一醒啦，唔该你哋真系醒一醒啦。喂，呢个人搞紧乜嘢啊？喂，你搞紧五十年之后。即系基本法啊，讲明香港有五十年不变啦吓，马照跑，舞照跳啊。喂，你而家其实嗰个系象征意义嚟嘅咋？你而家系将香港人嗰个权利咧拱手相让啊！ 啊，我哋要小心呢样嘢啦，我哋要保持香港核心价值法治系好重要 嘅。你五十年不变咧，嗰个只不 过是一個好啦，陈生，我哋争取时间，因为咧我哋要啊讲翻李 关心啊其他嘅问题， 李旺阳事件啊，因为梁振英咧。 包括林郑月娥在内啊。 嗯， 嗱，佢讲嘢够大声，我唔知今日喺观台嗰度啦，今日香港电台啦，有冇啲主持人有冇尽嗰传媒嘅责任问佢关于李旺阳事件？嗱， 嗯， 我唔知佢今日点样回应，因为琴日咧，啊老细咧，李哥就出咗声啦，啊梁振英都啊系咁耳都讲句，啊我同其他香港人嘅感受一样，我唔知林郑月娥有冇讲嘢啊，嗱，我啲同事翻可以翻带，或者我哋有听众听紧港台嘅，话俾我哋听，啊呢，這个林郑月娥有冇就李旺阳事件表态？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父亲节是我最母亲切感的节日， 我是麦润秀， 爹地是我懂事以来从来没有叫过的称号，因为我三岁爸爸已经过身了，好好彩过去六年先后有我的女儿我的仔叫我做爹地，你呢？你有没有爹地呢？你有没有时间陪他呢？为什么不买回个高清数码收音机，起码有我麦 Sir 麦润秀陪住佢啊嘛，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蚊就可以买到噶啦。 父亲节快乐 ！Time to play。 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是谢飞老师。如果你问我怎样先为之英文劲呢，我就会同你讲词很重要的。不是要你懂很多字越深越好，而是要你用每一个字都用得准确。何谓用字准确呢？等我益智一点，用一篇小学生作文做个例子。有个小学生要用英文写我的爸爸，他说他爸爸又烟又酒又烂赌，但是他依然这么爱他阿爸。事关有一天他发高烧，他爸爸即刻同他去医院，那他英文就写了，他说 My father went to the hospital with me。 那这句其实文法上绝对没问题，但是用 went 这个字就差一点了，纯粹用 went 即是去啦，你就表达不到爸爸好紧张好心急送你去医院那种状态。个小朋友好醒目，即刻问我，咁用 ran 呢个字系咪好啲呢？咁 ran ran 呢个字当然好啲啦。起码你讲 he ran to the hospital with me， 都俾人有一种跑。我当然觉得 ran 呢个字都系未够完美啦，应该可以点样 ？Time to play。最贴切嘅字应该系 raced，R-A-C-E-D raced。由 raced 呢个字咧，除咗解赛跑之外，亦可以解做全速快跑，所以如果你讲 he raced to the hospital with me， 就表达到爸爸嗰种心急如焚嘅心理状态啦。系咪改一个字即刻画龙点睛，妙不生辉呢 ？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昼三点到四点 ，D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曾经访问过湖南六四铁汉李旺阳，仲怀疑因此触怒有关政治势力，导致李旺阳涉嫌被自杀事件的有线电视新闻记者林建成，上星期在报章上发表过以下这篇文章，沉痛悼念李旺阳老师。 咁呢篇文章话呢，敬爱的李旺阳老师，你走啦，走得咁快咁急，我曾经答应过你，一定会转达你忧国忧民嘅情怀，转达对香港朋友六四事件坚持嘅感谢。你更加千叮万嘱，要我向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同埋其他六四难属转达慰问。我好难想象，好似你咁样受到无比摧残的老人家，你应该接受人家的安慰和关注，但是反而倒转来由你去安慰和鼓励其他人。作为后辈的我，难以用任何影像和文字去表达对你的感恩和尊敬。盛旺阳老师托赖，

在25,000名香港市民上街游行悼念李旺洋的突然死亡，要求彻查真相的同时，香港政界人士就纷纷被传媒在各个公开场合追问他们对李旺洋案的立场和看法。当中最大的目标人物当然就是后任特首梁振英，他更加是被记者多次追问。 我作为后任行政长官，我是不会公开评论内地的事的。李旺洋先生死亡的事，我过去两日已经是多次答了传媒的查询和问题，我没有新的补充。 梁振英的标准答案就是不评论没有补充，但之后开始有个别现任问责局长本住良知开声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首先就有医生专业背景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 我作为一个医生来看，有两方面我觉得是一定要解释的。第一，如果严重的残疾人士如果是想自杀都不是那么容易，佢個圖片或者其他方面咧，我覺得都唔似一個係自殺嘅情況。第二方面咧，我睇到咧就係唔係一個會自殺而唔留一個遺書嘅人，我認為就一定係有一件幾大嘅疑點喺處。 之後又有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講出意見。 我都理解香港人的感受啦，咁我自己深深相信咧，事件咧係不離開事實嘅啫，希望整件事件咧可以水落石出。 不過呢兩位官員第一次講及對李旺洋案件嘅睇法， 我認。 咁至於官場最高嘅位置嘅特首曾蔭權咧，喺尋日出席佢任內最後一次立法會答問大會嘅時候咧，就第一次講及對李旺洋案件嘅睇法。 我認為呢件案件係有疑點嘅。我作为行政长官最重要的责任，我重新讲就是维护香港市民表达这种看法的权利，我已经向中央反映了这意见。 而同样在昨日，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也都开腔了。 我们已经注意到香港社会、香港媒体对李旺洋死亡事件的关注。据我了解，湖南公安机关已经组成了有经验的刑侦专家对事件做进一步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将会及时公开向社会发布。 至于先前一直都回避表态，只是话冇补充的后任特首梁振英，终于都要向香港人回答这个只能够拖不能够避的问题了。 对于这件事，我个人的感受呢，跟香港市民呢是一样的。较早前我讲的呢，就是说我不会公开去讨论，但是呢，香港人的意见呢，我是会反映的。 丑妇终须得见家翁，是吧？ 唉，唔系，我而家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估阿李刚即系中联版嘅副主任，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现任嘅啊，即系呢个叫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忙啊，抑或呢一个啊不知所谓嘅第一战南香港呢、這个啊叫咩名啊？ 冯伟光，你系咪 冯伟光？ 佢 医生 啫、 啊 啊，高医生、啊、 高永文忙咧、啊， 系、 啊、高永文就喺忙到咧睇病都就差啲要死。就唔得闲理呢啲嘢呢东西， 冇留意到呢啲东西， 亦都唔知道李旺洋呢个咩东西。嗱，咁而家老细个出咗声啦，啊唔讲都要讲啦，啊呢、這个连阿梁振英都话佢嘅感受同香港一样人一样啦。你估高永文会唔会改口咧？而家又关注翻呢啲东西咧？嗱，呢啲人唔知道李旺洋事件系咩东西，唔紧要。最紧要呢、這个世界有天理嘅，我都系嗰句噶啦。学我 即系头先嗰篇， 学我旧老细讲， 建成嗰篇文章好感人。 学我旧老细讲、啊，真理必胜，正义长存。 边个系你老细啊？ 旧老细啊，阿余曾。 哦， 啊，做过一日老细都系老细嘅，我哋认嘅。 咁、哦、样。 认命，咁、系我老细就老细，冇得唔认嘅。 你听咗话你佢叻过你啊，人哋啲酷巴几好真系。 佢肯定叻过我啦，啊、大佬、啊，人哋有个 FM 牌，大佬梗叻啦，唔使做瞓喺度有钱收啦。而家招募时间有限啦，去到7分啦。如果大家啊中意打电话嚟嘅1872111咧，可以倾几句，然后我哋啦，听日星期六呢、這个周末版嘅。 啊，风玻璃的茶杯啊，再见咯，系咪啊？嗱，咩东西啊？林一华，你系你都唔中意人闹你咩东西啦？系嘛，林一华？ 嗰、那个人嚟嘅咩东西啊？死物嚟嘅咩吓？ 咁李旺阳系咩东西啊？吓、啊嗯、喂，系高永文噏得出嘅呢啲说话，即系冇人噏得出呢啲嘢嘅，你明唔明啊？稍为系一个人咧，都唔会讲话呢个咩东西、嗯。你可以话，唉，我真系好忙，我冇关注到呢啲啊社会事件啊，啊或者呢啲惨剧啊悲剧啊，如果讲好听啲、 嗯，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呢排我啲病人多过头。啊！我哋知道我哋做医生要救人啊，真系冇时间理呢啲啊，真系唔好意思。 大班应该系呢个教人讲嘅嘢啫。 唔系佢教 唔记得咗以前佢喺医院个职位咩？佢系吓企业传讯嘅主管，佢就 系 代表个医管局发言噶。 佢 好识得发言噶， 识得喊啊喊啊喊咧，最好笑咧就、 嗯、 人哋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啦、 嗯。 啊，佢喺。人民电台嗰度喊喊完，嗱，一喺风波度喊，大佬风波度几时喊过啫？大佬，我真系顶佢唔顺啫。 咁冇计啊嘛，喺个电视嗰度咁嘅剪接咗之后咧，大家系唔记得咗，直播室就直播室啦。 跟住就喺组织一百个医生 啊联名登广告嚟谴责我喺沙士事件里边， 系、 嗯、啊，我都唔明佢谴责我乜。喂，我一日俾一个铲呢啲医护人员，嗯、你冇口罩，我搵口罩俾你；你冇呢个保护衣物，搵保护衣物。 嗱，我知点解咯，因为你冇申报利益啦。当日点解你要攞咗人哋嗰啲捐献咧？就系、是、买个加拿大嗰啲咁样嘅系维他命 C 啊！全世界有咁多维他命 C。 喂，对住刘宇华，你啊乱噏不通，我就系打你噶啦！我真系第一嗰、那个李泽佳捐嘅 系。 第二样嘢，全世界我而家破咗健力士纪录啊！冇人肯做50,000樽维他命俾你啊！翳人人哋先做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00。 香港航空每日2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